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星期三学 AI， 坐喺屋企唔使行街，我系小张张。 消失的巴闭哥，客家婆，和好如初。我系小欣欣。 Since 一九二三，傻强受难盲强，正中铁打损伤，筋骨劳损揾盲强，射博侧侧博。推拿按摩揾盲强，逢星期三应诊，总店九龙塘必无分店，请认明乌龟商标先系正货，色情免问。 好勤力啊！ 唔系咩啊？ 反 乱啦！ 咁就系噶啦！ 你两个礼拜冇呢个金毛出现啦，所以今日、啊、又再出现。咁啊，留意住啊！ 好好啦，我自己 嚟啦，三个小时开 party 啦，风骚爆人啊！坐定定，一齐听听，系咪啊？十一点钟之后就有 AI BB 班 ，BB 班嚟啦， 做晒功课啦， 系啊，我睇晒课程啦。早上十点十七分，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美丽数天，阳光白白，一样陪住我哋。天气酷热嘅，但系局部地区都系有骤雨。我哋有 Aaron。 人用魅力，谁人在发射热力？谁人用眼泪魅力？完全令身心无 切莫有惑。 谁人用魅力？谁人为爱恨迷？谁人拥有惑魅力？迷离但却极。 好，欢迎我们 嘅节目噶啦。嗱，其实讲起咧二手物品咧，咁啊都系一个环保嘅好主意啦。不如有时都会鼓励、啊、大家不如用下啲二手嘅家私啦。咁当然你要从二手家私里面拣一啲好嘢啦，甚至有好多二手嘅网站咧都有好多几好嘅。当然你要适合拣一啲个状态好噶啦。但系咧，我今日睇到一个新闻咧，就哎呀谂啊，我又未试过，但系我又问下啊，其实你啲有冇兴趣试下咧？咁 试乜嘢啊？ 都系几新嘅一种想法。嗱、嗯，首先咧去第二度旅行咧。你覺得最多帶喺個夾裏邊係咩咧？ 衫、 就、 咯、 是，係啦，就係、是、你換嘅衫， 換嘅衫啦， 一定啦。譬如你日子越多，嗯、你帶嘅越多啦。同埋有啲人唔中意日日著同一件衫噶嘛，即係佢會日日要唔同嘅衫。咁如果冬天咧，就會好厚噶啦啲衫，有因為嗰啲褸啊， 係啊，外套啊， 外套啊嚇等等啊，冷衫啊咁樣。咁咧就有航空公司咧推出一個叫租衣服務。咁點樣咧？你就會咧喺去之前一個月就入嗰個網站啦，你就講明自己幾時坐邊班機。到邊間酒店？你嘅尺寸啊，最重要就係話嗰個季節，你要夏天啦、秋天啦。我怕凍嘅，我都要件褸咁，即係你申明自己嘅需要啦。咁咧，佢就會將一啲嘅衣服咧 send 去嗱，當然你到步之後啦，準時到達啦，佢就會 send 去嗰個酒店幾多號房咁樣。咁你成個假期咧，除咗一啲叫貼身嘅東西啦，你唔會想用人哋噶啦嚇，貼身嘅係啦，但內衣褲輕好多噶嘛。其他咧，你係可以整個假期。是可以着晒佢租嘅衫嘅，咁讲紧都系几百蚊。但当然啦，如果你租好多啊，要好贵咧，咁啊未必，即系好昂贵嘅牌子啦。你觉得呢个 idea 系好定唔好咧？ 好啊， 我唔会， 你 唔 会啊？ 我 唔会， 我唔会吓、啊嗯， 因为始终 你讲先。 因為我真係試過嗰陣時講俾你聽啦，有一年十月去奧地利，我唔知嗰度天氣點樣，我帶一件風褸去，哇凍到我傻咗、 我都試過。 哇！我冇諗過奧地利原來十月可以咁凍嘅，即係人哋睇啲天氣啊、預測啊，又話要帶冷衫啊，乜，我真係冇帶，同埋好忙喎。嗰陣時好忙，就求其執一件風褸，哇！結果咧，我全程係玩得冇人哋咁開心嘅、即係如果譬如話你著足夠嘅衫咧，你去周圍去咧，你會覺得好自在。我就真係唔得啦，又唔想買嚇咁樣咯。 嗱，我又講下我啊，好唔好？嗱，我點解我唔會咧？就因為我覺得咧，執衫去到嗰邊去諗下，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去著一啲自己覺得靚嘅衫去影一張相嘅話， 呢、這個又 係一個樂趣嚟嘅。所以如果我話，仲有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頭先聽你嘅解釋啦，咁就話唔知點解呢一個服務係來自航空公司咧，我覺得好奇怪。呢樣嘢我就唔知啦。但如果你話同我講嘅就係話，哦，佢係有一啲嘅就係我未必能夠負擔得到嘅名牌子。我或者會諗下，你明白我講咩嘛？即係如果呢一個嘅服務係來自嘅，就有一啲好貴價嘅、好 luxury 嘅一啲，我哋未必會成日會著到嘅嗰啲衫，你可以俾我喺嗰度咧租住嚟，哇，著住嚟影張相啊、滑雪啊，跟住還翻俾佢，我 OK。係 喎，或者你去嗰度食 fine dining。你冇理由帶到提斯土去啊嘛！喂，呢、這個真係 OK 嘅 就、 這個， 你明我意思嘛？咁、樣我就會覺得呢一個嘅 service 咧，話你就會有加分啦、但係如果你話就係來自一個航空公司嘅、只不過純粹係喺你拿手唔成勢啦，所以叫拿手唔成勢啦。你呢啲咪就係去奧地利係咪啊？拿手唔成勢，唔夠衫，咁我唯有我又唔想買，咁我唯有就係去去租件衫啦，咁樣亦都可以嘅。咁、但係我會覺得如果係咁樣，我會加分咯。即係如果你係名牌。 喂，名牌 我一定做， 好开心， 系咪？送到去你嘅酒店度， 正啊！ 仲有就系你唔使执走，你就系摆喺你嘅酒店度，有人嚟收。 同埋 系啊，佢而家有人收。 就系叫做 男士有件烫到直甩嘅白恤衫， 系啦， 西装， 冇错， 一个布呔，然后哇，同你嘅女伴去。 或者我再舉個例啊，譬如可能就係話，我嗰次我就要出席我有一個姊妹嘅wedding。喂，我就直头可以嘅就喺嗰度 book 一件嘅就靓嘅晚礼服，我又 唔 使带 去， 我又唔使买，我上你个网站嗰度拣咗之后嘅话咧，去到嗰度我根本佢个酒店就已经挂咗喺你嘅， 哇，摆埋对鞋高跟鞋， 冇错，跟住我出席完佢个 wedding 之后嘅话咧，摆翻喺度嘅话咧，拍下啰柚就走。 嗱，其实 我收住你拍啰柚，系 sorry 唔好意思啊， 对二手衣服咧，其实大家嘅喜好唔同啦，有啲人中意名牌，有啲人中意又或者可能会嫌。二手衫啊咁，其實我哋以前咧做影海報咧，間中咧都會有啲 sponsor 嗰啲叫做衣服嘅，咁咧。 我点解我觉得啊，我谂我都会试咯。嗱，所以咧我就麻麻地想着二手衫，但系咧如果咁嘅 case， 我又想试，因为咧我好喜欢咧人哋喺我唔知道嘅情况之下咧拣咗一啲衫，我会着一啲我平时比较少着嘅颜色啦、款式啦，咁而嗰啲相我觉得几有新鲜感。嗱，例如我谂如果佢唔俾我知先吓，去到啊唔知佢拣咗啲咩衫俾我咧咁，咁会多咗少少即系旅游上的小惊喜咯。但系咦咁得意啊，呢只色我未着过，不过都试下啦。咁樣即係嗱，我係好 stubborn 嘅，有啲色我死都唔肯著上身嘅，例如橙色啊， 橙色我覺得 OK 啊， 綠色啊，我唔係好中意咯，係啊，咁但係咧，如果咁嘅情況，覺得唔緊要啦，租翻嚟咪著幾日咯，咁會多咗少少驚喜。 喂，真係幾好玩喎、 啊！ 如果即係佢有一套粉紅色嘅西裝，喂、如果我去歐洲，我真係會試下著㗎。 我覺得冇壞啊， 梗係冇壞啦，襯一對粉紅色嘅皮鞋行出街，好正啊！去倫敦啊，去巴黎啊，我覺得好玩啊，好玩。 不过阿 Yu 讲嗰个更加吸引啊！即系如果你嘅租仓里边咧系有啲即系我唔舍得买嘅，或者我唔会买嚟着一次半次嘅咧，咁啊更加吸引。 哇！再衬埋啲首饰啊、颈链啊，你话真系。 因为你作为二手衫啊嘛，你二手衫嘅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就话二手衫可能我会有啲保留，系咪？咁、但系如果系名牌嘅二手衫嘅话，呢、這个就绝对唔系问题啦。 梗系唔系问题啦。 因为其实我觉得系咯，即系人一世物一世。其实有时你话我系咪想想喺某啲嘅时候嘅话，都会系 贪慕虚荣 咁样。吓、我唔想用呢四个。 唔系啊，喂， 我搵唔到其他四个字更贴切。 睿睿，我觉得贪慕虚荣好正常。 我都觉得。系 啊， 你有 一个 动力嚟噶嘛，你唔好不择手段咁就 OK 啦。 你唔好为咗贪慕虚荣而去出卖自己嘅灵魂， 贪犯科 系啦， 一定会受到法律嘅制裁。 点啊？基基常常 使唔使讲色情面文？ 咁咯，所以我一嚟嘅時候，我就會聽到嘅就啊，我去希望日日呢個咁嘅 service 嘅話，可以為佢加分嘅。咁就係啊，如果係可以有一啲唔同嘅名牌子會加入嘅，我覺得咁樣會比較好啲。甚至乎個好可能嘅就好似阿 Michael 所講嘅呢一樣嘢，就係話唔係你自己揀啊，有一個專家因應住，係嘛？咁你成件事你就好開心啦，成個櫃 髮型，由頭到腳， 髮型又唔使， 我要啊。 嚇，咁我覺得就係話，即係 好正。 佢就會幫你嘅就係揀定曬所有嘅衫，我就星期一你揀乜嘢？ 你行山係爬山雪地啊咁樣。 咁你即星期二你著咩？星期三著咩？星期四著乜嘢？咁啊幾開心 喎！呢個 有人幫你準備好曬。 梗係我要搞大佢，揾啲資金入嚟，我搞。 其實呢一個都可以係一個用。fashion 嚟去包装嘅一个旅游嘅方法， 系啊， 系嘛？你所有嘅行程嘅话，我都包晒嘅， 冇错。 你就去唔同嘅地方嗰度，着一啲好靓嘅衫嗰度，去嗰度影一啲相翻嚟。喂， 冇错， 喂， 梗系有啦，嗱，好简单。你唔好 仲有 个 idea， 你又发先，你想发大啊嘛？ 系啊。 咁啲衫咧，你着完你中意咧，你可以买咗。 系啊，半价卖俾佢。 冇错。 另外，如果譬如话嚟香港嘅游客，你想试下咩叫 M K look， 我就俾啲 M K look 嘅衫你。喂，咩人都有啊， 真 系。 你讲得啱。因為其實請大家要留意一下嘅就係而家多咗有好多國內嚟我哋香港度玩嘅朋友，佢哋會喺小紅書度睇咗之後嘅話，會著我哋香港嘅校服啦，著唔同嘅衫啦，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去做一啲嘅就係好特色嘅嘢啦。我覺得呢啲嘢其實就係喺一啲比較深度遊嘅嘢， 冇錯啦， 唔係話就求其去一個地方去影張相， 又中意去屋村影相喎，就俾啲屋村衫佢，後邊整浪嗰啲啊師奶碌， 嗱至少有一個我可以。大嘅就係、是、客家村， 呢個真係得啊！ 係咪食鹹雞？着客家嘅一啲傳統嘅服裝，戴翻嗰頂帽，大家一齊影相，幾開心！ 喂，掂啊！你揾唔揾孟強先？ 梗係揾孟強啦！ 傻強瘦難孟 強，梗係要啦，因為佢要重建客家村啊！ 好多人中意呢啲咁嘅好有地方色彩衫。 喂，呢個真係正 喎！我唔係講少㗎。 咩羅馬咧又著嗰啲咩軍士兵嗰啲衫啊？咩去到咩 嗰啲人哋啲人唔好嚟啦！我覺得要真係香港要地道， 你要咁樣先至會令到你呢一個 journey， 你即係嚟到。到呢一度玩嘅话，你要增值啊嘛， 冇错， 你要谂一啲新嘅嘢去吸引佢哋嚟玩嘅话，你一定唔可以再用翻以前嗰套， 冇错啦。 因为其实而家嘅资讯实在太发达啦，我仲使咩睇旅游书？首先旅游书已经冇得做，第二样嘢就 写都冇啦， 跟团都难搞啦，系咪？ 系啊， 就系因为你写，所以嘅旅游书咪就系俾你写死咗咯。所以冇错， 我知啊，呢个封笔啊，嗱，去庙街有庙街一套衫， 系啦， 落铜锣湾一套衫，上山顶。 頂套衫，哇正啊點？ 係真係有嘅， 中意服務。 可能去一啲咧就會比較係舊式嗰啲，我哋香港嘅地方，可能灣仔或者點樣嘅。 深水埗啊， 其實好靚㗎，而家又好興㗎。佢哋可能著住嘅就係譬如可能係講緊嗰只花樣年華嘅旗袍，你甚至乎可以嘅就係我知道嘅就係香港有人佢哋係做緊呢一啲嘢嘅，一啲老師傅啊，係嘛？咁啊嚟到嘅話咧，你亦都可以令到佢哋呢一種嘅就係做長衫嘅一啲咁嘅工藝，佢唔會失傳，就會係多啲人能夠欣賞到佢哋呢一啲嘅文化同埋佢哋呢一啲嘅職人嘅手藝。 係啊，一舊香港呢啲旗袍，即係睇翻啲相，你真係覺得非常經典。再加埋咧，我睇翻我爸媽啲相啦，旗袍之外，男仔大關刀嗰啲西裝咧，即係唔坐飯嗰啲咧， 係啊，嚟窄太有見過，粗大又 有曬。我覺得真係嘥咗㗎。 真 係 得喎，真 係 得喎。 你記唔記得好似上個禮拜我哋有一位嘅後生仔，佢上嚟嘅就係做我哋嘅錄音嘅節目啦。跟住大家喺度傾緊嘅時候，你會見到嘅就係佢一個後生仔，但係佢會著翻一啲懷舊嘅，以及嘅就係 江湖碌啊， 有個某個地方，佢我又唔覺得佢係嘅。咁跟住我先再了解嘅就係原來佢係想讀 fashion design 嘅。咁我覺得應該要將呢啲咁樣嘅唔同嘅元素，你將佢包埋一齊嘅話，其實就唔可以將我哋一啲嘅就係香港咁好嘅一啲文化嘅嘢嘅話咧，可以繼續再傳承落去。 好，就咁，我哋決定啊！ 一於咁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旺角道保安大厦朝早再有石屎剥落，旺角道和洗衣街之间一段西洋菜南街封闭。警方表示，朝早八点几接报之后，消防和屋宇处人员到场视察。屋宇处早前表示，有关大厦外墙有檐篷坠下，外墙有个别檐篷和新建物有松脱，整体楼宇结构没有明显危险。香港仔朝早发生车祸，一个女子受伤昏迷送院。事发在朝早近九点，一架轻型货车驶经香港仔大道178号对开的时候撞到一个女子，她被困车底，头部严重受伤，由消防救出，送到玛丽医院抢救。一个女子怀疑因为产后焦虑和自认无力照顾早产的初生女儿，去年将个女由天桥抛落行人路，女婴之后不治。这个女子早前承认一项杀婴罪，高等法院判处她接受两年感化令。高等法院法官杜丽冰形容事件是令人痛心的悲剧。婴儿出世一般是快乐的全员，但是对某些人来讲可能是噩梦。法官说，女被告失去个女之后极度伤痛，考虑到精神科医生建议她无需要住院治疗，按建议判处她两年感化令。事发在去年三月，案情指那个42岁女子在荃湾青山公路行人天桥将不够12个月大的婴儿从天桥抛下。中国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为由，宣布下个月起限制两种用于半导体的稀有金属镓和锗出口。荷兰政府说欧盟必须要作出回应。荷兰外交部声明指，中方措施对欧洲和荷兰经济影响的程度将会取决于北京怎样实施，就措施对华交涉主要取决于欧盟。荷兰将会同欧盟委员会和其他欧盟成员国保持密切联系。荷兰近日宣布将部分光刻机等半导体相关产品纳入出口管制，中国商务部对此表示不满。发言人说，美国为维护自身全球霸权，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甚至不惜牺牲盟友利益，胁迫拉拢其他国家对中国实施半导体打压围堵，人为推动产业脱欧断链，严重损害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94点，跌221点，总成交金额28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2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1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56，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66.4，跌8.8。腾讯控股336.6，跌2.6；建设银行5.04，跌5仙；南方恒生科技3.92，跌4.2；工商银行4.11，跌8仙；小鹏汽车55元，升5.5；阿里巴巴83.15，跌8.5；美团125.1，跌2.5；中国银行3.14，系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44.61，瑞士法郎0.898，加元1.323，人民币7.233，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日经平均指数报33303点，跌119点。港金报17970元，跌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89美元，卖出1924.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啊，旺角道由于有突发事件啦，咁旺角道去翻洗衣街方向，近住花园街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一带咧就系比较车多。咁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星河名居啊。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喺港岛区柴湾道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比较挤塞，车龙排翻去张振兴抗黎书院对出。就系柴湾道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翻去张振兴抗黎书院对出。咁另外啦，香港仔大道去翻海旁方向，近住洛阳街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咁影响到啦香港仔大道去翻海旁方向，近住洛阳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荃湾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快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翻去兴芳路噶，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兴芳路。咁另外红磡海底隧道较早前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红隧去港岛方向，九龙入口的情况，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而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着管道入口车多少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还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慢车。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而家交通咧就好咗好多啦，只系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多少少，龙尾排到去南开下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就喺白雀街。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水渠街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沙田、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mine.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半夏是一种药材，生的半夏有毒。阿肥的妈妈生他那阵死了，所以他阿爸很憎佢，就帮他改个名叫做半夏，生半夏毒。 他阿爸是不是人来的？ 国剧八三零，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苏发人提提大家吓，咁啊，三十一度气温上嚟，湿度76%嘅。作为打工仔咧，有一样嘢咧，有啲人中意，有啲人唔中意。咁有啲人经常做，有啲人好少嘅，叫 OT 啊，即系 overtime 啦咁样。咁啊，网上有啲人咧就摆上就问啦，啊，而家啲好中意咁喺网上问啦，喂，你哋最夸张笑几多咧？咁样，因为有啲打工仔话，唉、哎，我呢份工咧，嗱，呢个同工种啊，或者公司嘅文化都有啲关系。佢话我成日都要 OT， 同埋 O 得好劲嘅。佢话试过咧就系12个钟头，即系咧由 有冇补水啊？ 嗱，佢又冇讲有冇补水运、但系有时打工仔就算你补水咧，佢都觉得攰噶嘛，或者即系我都有私人生活噶嘛，咁样样。咁啊，十几个钟头，有啲人仲夸张。佢话我试过啊，70几个钟头啊，即系 通顶啊，你 七十几钟头，三日 啊。系啊， 咁我叫 OT 系嘛？ 系啊， 咁叫做系劳役你系嘛？ 唔系咁，如果你赶嘢，你真系要 系啊， 系你以前系 designer， IT 人啊 ，creative director。 唔系你真系要赶冇。冇， 其实我想这个就是香港文化，某些行业你根本上由入职那一天，我试过了，你没有怀疑过 O 不 OT 这样东西，你会接受个个都是这样的， 即 是到电视台的辅导或者叫 PA 那些，个个都是这样的，你跟他说不得啊，我七点要走啊，这 样 没可能， 即是你不啱做咯， 是不是？我试过那时候在佳艺电视跟另外一个导演倾开，我见到他呢眼睛黑红猫，他说我一个礼拜没睡过，其实他不是没睡，他是怎样呢？去外一个外景点去另一个景点，就在车上呢，是啦，嗰啲叫黑黑一陣，喂落車啦，咁會落車啦。一個禮拜就把一套叫《金刀情俠》，嗰個叫麥當傑，係即係麥當嘅細路。咁我當時我諗，哇，即係我都已經誇張啦。我嗰時都兩三日嘅，七日，哇，會唔會死啊？即係，但係呢行咧好接受呢一樣嘢。 係啊，你知道嗬？拍電影都係咁噶啦，冇收工噶啦。 我而家晚喺度咧，就係以一個即係第三身嘅時候咧，我哋觀察緊兩人講嘅嘢嘅話咧。嗱，當然啊，工種我哋會知道啦，尤其是係做娛樂圈啦，你冇得講嘅， 冇 收工，只有開局，冇收工嘅。 冇錯。 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若果係一個普通嘅打工仔，明碼實價話俾你聽，每一日我應該係要幾點開工，應該點收工，一定有嘅，係咪啊？ 係有。 咁如果大家都會覺得就嚇，我開 O T 嘅話，好正常嘅啦。咁样会唔会令到嗰啲即系雇主就会觉得嗰只啦？ 系滥用啊！ 佢哋都系咁讲噶啦，咁咧？ 我只系纯粹讲某啲工种啫。 系咪啊？ 同埋如果嗰 O 打工仔可唔可以？我想带咗问嚟，可唔可以唔 O 嘅咧？啊，你俾钱我，但我唔得。我今晚我真系好想行下街，好耐冇翻过屋企，得唔得嘅咧？咁样系咪？即系我唔得，跟住你会话喂，其实你唔系好啱做呢份工，又会唔会咧？作为打工仔， 即系我又觉得唔可以一刀切咁样讲嘅，就系话哦，如果佢唔 O T 嘅话，咁佢就系唔适合呢一份工。某程度上系嘅，因为我会觉得嘅就系、是、其实尤其是我冇打过 office 工啦，但如果我系做呢个娱乐圈嘅话，我会觉得嘅就系、是、通常你见到成功嘅例子都系不眠不休咁样去为咗做嗰件事嘅人，佢哋就会系咁。因为其实我谂某程度上嘅话，你都有少少嘅就系咧，追求极致嘅。同埋你希望嗰件事係做好同埋、做到嘅，咁、所以嘅就係如果你去計較嘅就咁辛苦唔做嘅話咧，拜拜啊！ 係啊，係 尤其是係呢一行啊，呢一樣嘢係會自動流失你嘅，係嘛？唔使講嘢噶啦，呢啲 你好簡單，你做醫生，你啱啱出嚟去做見習醫 生，係啊，按工72小時啊嘛， 咪咯，你都係真係不眠不休。 K K 上嗰時講過， 你唔會計較嘅， 係啊，冇得計，真係冇得計噶啦。 即系睇下你最对嗰份工嘅喜爱，呢、這个都系一个测试咯，系咪？ 如果你中意嗰份工咧，譬如有时候翻屋企，咁大家我相信你都会咧重温听翻啊，又谂下听日啊客家婆教啲咩啊，其实嗰个都系你私人时间嚟噶，唔系你都用紧嚟做紧工作上嘅 preparation， 咁啊冇得计咯，即系咁讲。 嗱，我又觉得咁样系啦，就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就睇下啦。如果你呢一个例子嚟讲，我应该系嗰啲普通嘅 office 工啦、，office 工嘅话，我又觉得有啲商榷嘅。咁、譬如可能头先我有讲到嘅就系话系应该有开工同埋有收工嘅时间，咁我觉得亦都应该有一个走盏位，就系、是个员工系咪可以唔 OT 咧？咁、你咪会揾一啲嘅就系愿意 OT 嘅咯，同、埋 OT 系应该要补水咯， 系。 即系我觉得咁样就公道咯。 最近识一个朋友， 就冇有嗰个问题问啦，系嘛？即系其实喂，你间公司嘅话，究竟系 O T 最高系去到边度？冇得比啊，边有 得比 嘅啫？ 同埋睇个老板，同埋睇个公司嘅文化。我最近又识个朋友咧，佢话个公司佢完全唔会叫啲人 O T 嘅，六点钟 咩公司啊？ 普通嗰啲洋行嚟嘅，而家仲问叫洋行 嘅咩？ 我突然间醒起，因为佢系一个 office 嚟嘅， 即系等于非法铺嚟嘅。 唔系佢树木部洋行， 树木二货。哇！我听到好硬耳。 哎呀，唔系佢真系话六点钟全部走啦，佢唔想啲人喺度即系嘥时 间。 系啊，冇意思嘅。有啲可能真系为咗阿老细未走，个房仲着咗灯，佢又坐喺度咁样样。 呢样嘢我觉得就 系 最老土嘅， 老土啊！ 就喺度睇住， 系啊， 装 啊 装，做乜仲唔肯走啊？我啲嘢我已经做晒咯，咁我觉得系要个老板好开通先。 冇错， 你留得佢个人，你留唔到佢个心。 啱啊，佢个心去咗铜锣湾啦。 或者其实佢喺度开紧个电脑嘅，但系佢 check 紧自己啲社交平台，你又何必咧？ 我话俾你听，有一样嘢比 OT 咧仲磨人嘅，或者咧仲冇自由嘅。阿马商可能都试过，就叫公务去第度啊，即系公干啊，飞去第度做嘢啊。我嗰时试过咧就喂，但你去到咧，其实咧除咗做完嘢之后咧，你感觉你做唔翻你平时啊，你起码你唔可以翻自己屋企啦。你想约朋友饮嘢唔得，因为你身在异地啦。 系嘅，睇你嗰度有冇朋友咯。 你唔需要有朋友，你就系去嗰度就识翻佢哋自己公司分行嘅朋友咯。 系啊， 去睇下见识下咯，系啊，开自己嘅眼界咯。 同埋我觉得 OK 嘅，咁你。你去到真係廿四小時冇咗㗎啦， 係啊，你已經唔 你預咗啦，係啊，咁老細叫你早起身，你咪早起身咯，冇辦法。 其實你嘅意思係乜嘢？即係你去公幹，但你會覺得嘅就係話你嗰個 冇得收工啊，冇收工。 其實 冇收工 㗎， 係啊，因為你開會開到八點，跟住食飯， 係啊，應酬啊，對方單位。 但個心情會唔會唔同啊？ 絕對唔同，輕鬆好多㗎，跟住又話落卡拉 OK 咯， 係。 咁你去唔去應酬啊？ 我啲工作冇落卡拉 OK， 有，人哋唔叫你咋，唔好叫佢。 同埋你嘅任务系唔同嘅，譬如你今次咧，你纯粹开会啫，但有啲任务系推销一啲嘢嘛，你明唔明？咁你会有个压力就系我今次做唔做得成咧，我卖唔卖到我批货出去咧，即系咁。 你尽力而为咯，尽力而为咯。 唔系你讲紧如果呢啲嘅话，你更加需要同佢去消遣啦，因为你讲紧嘅唔系真系做啲咩嘢，而系你要同佢 交情啊。 系啊，你要同佢打好关系啊。我以前都有啦，唱卡拉 OK 一定系有， 系啊， 一定有。 难听啲嘅就系话。佢哋话你系咪凑客？但系另外一个，我又会觉得就系我识多个朋友啫。你唔好用一个咁样嘅方法，你觉得就系凑佢，你去凑佢嘅，你唔好去。但系如果你会觉得就我识多个朋友，你同佢倾偈当中嘅话，你一定从佢身上学一啲嘢。 系啊， 咁我觉得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你舒服好多。 系啊，货你自己啊嘛，分分钟个客有一日突然间单话，喂啊，李丽蕊有单嘢， 有个正嘢， 系啊， 就咁嘅。嗰次嘅话系真心嘅，因为佢就系有一个嘅就系大嘅客啦，咁啊就系佢系都擺好多錢嚟啦，咁我會覺得就係話，即係其實都冇乜嘢啊！你同佢食餐飯，同佢唱個卡拉 OK， 咁其實你都感謝佢噶嘛，係咪啊？即係其實佢真係投資咗啲錢落嚟呢一度噶嘛，咁我就覺得佢就係我用一個好感恩嘅心去同佢一齊唱卡拉 OK， 咁跟住佢就係到最後尾真係冇相思風雨中，係冇相思風雨中，但係其實就係大家都開開心心咁樣去之後嘅話，佢會有時會有一啲好嘅建議俾你咯。到今時今日我都仲受惠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就係啦，做嘢有時其實又唔使分得咁開嘅。係 啊，今晚。 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do feel that I do, do will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 网上情知，经典重现。Chris 黄海芹，1983年曾经推出过嘅呢一首《剑仙李白》。黄海芹最早期第一张唱片 是谁案里呼不尽，不理那官会是谁，举剑胡乱投向岸边，回首思变成 是不是跟他唱情歌的风格完全不似呢？加入乐坛之前呢，他都在香港电台担任个节目主持的。1983年一个唱片公司呢跟他推出这首单曲《剑仙李白》，本来有意签约的，因为他坚持要完成大学的学业就不了了之。后来1984年终于做了香港电台的节目主持，不过就是主持古典音乐。第二年才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做全职 DJ。熟悉二台的朋友应该都听过他的节目了。这首歌更加不会陌生，就叫做《青葱岁月》。 昨日青葱岁月，分担失意，分享笑声。在昨日各散东西，不知不觉如遗失这一切。现在我说笑欠反应，现在我叹气欠宁静，似跌进冷血世间，消耗生命，天天的死拼，懒去讲心声。 1986年8月2日，黄海芹参加呢个第二届亚太流曲创作大赛，凭歌词《再遇》参赛，虽然落败，但仍受到唱片公司嘅赏识，罗志奇下。1987年1月6日正式冠录《再遇》，为佢进军呢个乐坛揭开序幕。 问我怎么不说话，我说我心已冷，你说你不想再孤单，但在这刻看见街角人渐散，人散去始终不再返，在瞬间像看清楚这变化，你说你深爱过，我说我不想再附和，就让痛楚教我知道谁是错。曾错过怎可一再错， 作为一个电台主持，梗系有佢嘅合作开嘅伙伴嘅啦。佢嘅最佳拍档系边个？好难做一个定论啊。不过咧，同佢合作唱合唱歌嘅咧，就有以下嘅呢一位。记忆中都系一个广播剧嘅主题曲，讲及一啲年青男女喺爱情嘅世界跌跌撞撞嗰种故事，嗰种感觉。余建明、黄海芹合唱的一首旧歌，你记得吗？四个字歌名叫做《流离所爱》。 就算分开，仍然能相爱，你愿永远等待。 要等一天，要换了一生，还是爱你？未更改， 谁为我今天流离所爱，爱愿放置于心内，为了学业，为了不羁理想，迫于掉低这份爱，明知不可以再分开，分开不想接受新爱， 爱令我仿似置身于死海， 离不开 你是你是我的将来， 谁都不可以再分开。 提到他的拍档，怎可以不提这一位？曾经一起合作一个叫《伊人世界》的节目，当时我都是节目的监制，没错，他就是 Vivian 周慧敏、黄海芹合唱的《情未了》。 像迷幻如梦初醒的一对眼，似夜晚星光一般璀璨，思想在心间，浓情从未淡，这 份爱的感叹，这一生不退减。 回头望，从未懂开口讲爱你，放下你已是再会无期。但长伴心扉，友情全属你，纵是隔开千里，灵魂内永久不死。 经典的作品，难忘的歌手，都会在这个环节出现。逢星期三网上情的经典重现，今天我们有 Chris 黄艾琴。祝他未来有更多开心的个人生活。快到11点钟，难听的风送范围回来，我们会有11点钟之后的 AIBB 班，各位同学准备上堂。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AI Baby 上堂， 欢迎 Leo 博士，欢迎 Ivy 小师妹，欢迎有两个礼拜都不知道去了哪里的战师弟。 你啊，讲你啊， 我差啲唔记得前师弟， 因为上两个礼拜咧都系欣欣代你上嘅。好啦，咁啊，正式上我哋嘅堂啦。 好，大家好。咁啊，我哋上次咧就讲过一啲面部识别啊嘅一啲分析技术啦，呢个技术啦。咁啊，今日重温一下先。咁我哋今日都会讨论呢一个 topic 嘅。 重温系咪即系考试啊？ 都有少少啦。 你讲重温压力冇咁大，咁你考试咧压力 系啊，都要试下大家睇下记唔记得先噶嘛。咁啊，大家记唔记得面部识别系啲咩先？都可以讲下先。 我记得上次好似提过咧，就系我哋用手机影相嘅时候咧，佢会有啲方框方框咁样，即系话呢啲就系人面啊。咁跟住我仲记得你例如上次讲咗个古仔，好得人惊。 鬼故嚟噶嘛？系啊，你唔信啊嘛？ 你 觉 得 系 鬼故啊？我仲系冇乜反应。 系咪？系咪呢样嘢？ 系啦，冇错啦，就可以用一啲通常喺啲图片啊或者视频度啊，去揾啲人面出嚟嘅。 对唔住，我突然间谂一个问题，如果你例如今日件 T 恤有马小强嘅样喺中间咧，系咁会唔会打两个框噶？ 都有机会噶，咁啊视乎嗰个 AI 技术纯唔纯熟啦。 但系嗰个只系一个平面嚟噶喎，因为现场你例如个面孔又系有呢个凹凸啦，但系佢件 T 恤嘅人样系冇凹凸嘅。 系啊，我着都会有凹凸噶。 我哋自己都有试过玩过呢啲例子嘅。咁有啲真係可以搜到张相就认到个人样嘅，都有嘅，有嘅、啊、所以有啲 AI 其实会认到，即係照样认到係人样都会有。 咁即係佢都会打个 T 恤个框框。 係啦，咁视乎嗰个技术个纯熟程度有几多啦。 佢好蠢啊。 点先至为之纯熟啊？ 即係例如如果佢係做一啲身份识别嘅嗰啲技术比较同即係可能同啲安全有关嘅技术、 保安有关嘅。 一定要比较複雜啦，咁佢可能就会剛才讲嗰啲凹凸表面 線啊、立體啊咁樣去做個識別咯。但你話如果普通可能認下呢個係咪一個藝人咁樣出名嘅人，咁佢呢啲技術可能比較集中係做呢個技術應用嘅時候，你 show 張相俾佢咧，都會認到係嗰個藝人。咁有視乎唔同用途，咁嗰啲 AI 嘅 model 都會唔同，嗰啲模型都會唔同咯。 知道 係啦，咁所以又唔可以一概而論嘅，又唔可以話 AI 咁就好渣 ，AI 咁就好勁，又唔係咁講，反而係喺嗰個特別嘅應用之下，佢做得準唔準，我哋去咁樣去判斷個 AI 模型咯。咁不過大家都講得好好噶啦，嗱，我哋都可以分析到面部啦嘅一啲特徵啦，甚至咧有啲時候咧，我都想澄清翻一樣嘢，等大家知道，我哋有時講一啲人面識別技術咧，唔係淨係講人樣嘅，有時咧都會講話認有幾多個人行過。我記得小強嘅朋友好似都有做相關嘅技術，就係例如認下間房。有幾多人行過入去啊？有幾多人出過嚟、啊？ 要估計一啲顧客數量。 係啦，有時可能商場咁啊，有啲公司都做。係 咪有個人有個阿姐喺出邊嗰度 咁？咁就可以免卻咗呢個阿姐。 嗰個就唔係 AI， 嗰個師奶，嗰個係師奶， 嗰個可能係師奶，不過用咗 AI 就唔使 AI 師奶。 係啦，咁啊，所以大家都要搞清楚啊，即係面部識別一啲分析啦，同埋我哋話認數啊、人數嗰啲都。是一些不同的 AI 技術來的。是。是啦，我記得上堂我們有些功課給大家做了。 來 我交給 Ivy 去講一些美的相關的 套 路。好。妹。 仲記唔記得你之前夢寐以求嗰、那個 靚仔啊嘛？ 係啊， 嗰啲咩啊嗰啲 嗰個男朋友程式啊， 我啊嘛， 係 啊， 啊，我想訓練我個 AI model 啊嘛。 咁、你覺得 AI 識唔識分一個人到底係靚或者唔靚啊？ 唔識， 我覺得咁樣應該咁講。如果你之前有入過一啲嘅資料，例如話個面部嘅眼睛同眼睛距離幾多，即係好詳細咁去分佈啦，即係有啲咩黃金比例。如果有佢 match 到咧就靚，即係咁咯。但如果你之前冇入過呢啲咧，佢就唔識分。我咁， 點解我會咁答你呢？就因為我覺得美咧唔單止係一條數嚟嘅，其實美咧仲要係加埋嗰條數嘅就係頭先我上個禮拜我挑戰你哋嘅就係講緊係有一個叫做黃金比例。咁黃金比例嘅就係面部嘅黃金比例咧，就應該係1:1.618，咁就為之係黃金比例啦。咁點計啊？佢咧就應該一定唔啱噶啦，因為咧就係以你個面嘅長度啦。就以你嘅面嘅寬度啦，咁如果係最接近呢個1.618嘅話咧，就係為之一個黃金嘅比例。通常呢啲人望上去會覺得嘅就係佢會比較對稱，同埋咧就比較靚仔嘅。 即係你話佢唔對稱。 你睇喺度啦嘛，塊面真係太長啦嘛。 Ivy， 其實去到你嗰度可以係句號啦，你係都要講多句，啱唔啱啊？ 係啦，同埋另一個問多個朋友嘅話咧，佢就會話其實咧好多時候仲要睇下嘅就係話咧，我哋嘅面部咧可以分為三部分，一部分嘅就係你嘅髮嘅髮線啦，去到你嘅眼嘅上邊啦。咁其實咧只要自己用手指嚟去咁樣度一度就已經得噶啦。這个咁样嘅长度，就由你嘅眼睛嘅上边去到你嘅鼻嘅下边，呢、這个系咪即系第二 part？ 同埋嘅就系鼻嘅下边去到你嘅下巴， 个个都即刻度紧， 就为就系第三 part。如果全部都系1:1:1嘅，咁你又系靓女啦。 都系个靓嘅比例。我仲记得上一次咧，你话咧啲 AI 咧将人嘅面孔咧分为1000 part、2000 part，越分得细咧就越仔细。然之后睇下佢合唔合嗰个图画嘅比例啦，即系类似咁。 其实咧有两种讲法嘅，譬如。是佢，你覺得 AI 識分就好似你兩個頭先所講啦，就係佢跟住嗰個比例，即係嗰個科技公司預先輸入咗呢個比例，去俾佢 AI 去分啦，咁佢咪識分咯。但係我哋人嚟講咧，主觀啲嚟睇咧，其實我哋每人都有唔同嘅標準嘅， 冇錯。 所以如果對於人嚟講咧，其實 AI 係唔識分嘅，因為 AI 覺得嘅靚未必係我覺得嘅靚。 同意啊， 係 啊， 我嘅功課就係話咧，其實咧美咧唔單止嘅啫，尤其是係人體靚同埋人嘅審美角度，佢唔係一條數嚟嘅，佢係會加埋嘅就係因應你嘅時間啦、地區啦、地方啦、文化啦，因為有啲地方我會覺得肥嘅女仔佢係為之靚，但係有啲地方我就覺得要好瘦先至為之靚，係咪要紙片人佢先至靚？又或者就係我睇翻我以前嗰啲相，我都哇啲柳葉眉，你點解嗰陣時會掹到條眉咁噶？個時間過咗，你而家嘅話又會覺得佢好醜樣，所以其實係好主觀嘅，會因應好多嘅因素而改變咯。 話說咧，我琴日睇到一單新聞，就係、是、一個碩士啦，佢發明咗一個識得分，即係佢輸入曬所有嗰間大學女仔嘅相片去一個系統度， 係、 跟住就俾啲同學去評分，去做一個外貌評分。你哋覺得呢件事恰唔恰當咧？ 唔恰當， 唔恰當。 唔恰當。我覺得咁樣嘅話，好似將啲女性物化咁樣，係、啊。 但 係 有啲人就會話， 男同學我都 OK。 但有啲人就會話，咁透過呢個評分，咁 AI 咪可以知道普世嘅價值啦，即係。 但 係頭 先 我 話齋，每一個人睇唔同噶嘛，即係可能某一種誒國家 睇人。所以佢而家咪做咗一個類似我哋每人去評分佢，再去訓練個 AI 咯。 哦，你呢個就應該係要另外一個，即係再。即係點樣？再高一個層次嘅一個訓練啦，係咪？ 係啊， 但係你都係跟住呢一班嘅評審委員會嘅口味喎。 就係都係跟翻呢個評審委員會。 即係其實你嘅意思係話個個 data 越多係咪？越多人去參加呢一個咁樣嘅個一個咁嘅評分嘅話，咁其實佢 就會 甚至乎連個普世上面點樣睇一個靚同埋唔靚嘅 AI 都可以識別到啦。 不過當然啦，呢件事其實。是不恰當的，很老實說。 是啊，是啊，我覺得是違反。 可能你覺得要男仔嘛，因為 男仔 OK， 男仔我想參加。因為我根本就想訓練一個咁樣嘅人，幾啱啊！唔係講笑嘅， 但 係 咧， 男女都唔應 該。好似頭先嗰個啦，其實兩面睇嘅。咁另外一面就係你可以收集到多啲人唔同對靚啦嘅建議啦嘅意見啦，從而去完善你個 AI model。所以咧 ，AI 成日都話啦，有好亦都有壞嘅。咁另外啦，同你講多個啦。咁你覺得咧，人面識別會唔會受你嘅年齡影響啊？ 咩叫受年？即係會 即 係 譬如十歲嘅你同十歲嘅你同七十歲嘅你，佢係咪都可以 unlock 到你部電話咧？ 應該唔得。其實我上次有冇提過，即係化咗妝同冇化妝咧，可能都有分別。 係啊係啊， 唔得，我覺得。 我都覺得唔得。 嚇， 我 覺得唔得。樣都唔同。 有咩唔同啊？ 皮肤嘅组织啦， 皮肤组织难啲，皮肤嗰个松弛度系啦，个松弛度咯。但系咧，其实如果咧，你可能赚十年以内咧，对于 AI 嚟讲都仲系识分嘅，除非你真系整咗容啦，咁呢啲冇得计啦。但系可能超过特定嘅岁数，譬如我头先专登攞咗个好 大嘅， 系好大嘅对比嘅例子，就系十岁同七十岁。咁你个样一定系唔同嘅，就算你而家望翻，可能你二十年前你都觉得哇。呢、這個女仔咁靚嘅，或者我而家都係咁靚喎， 從來冇咁諗過。 好似你兜得翻咋， 係你啫， 兜得翻咋， 係你啊！我從來冇咁諗過。 Ivy 小仙妹變曬 啊！真係 佢精出嚟 嘅。咁啊，另外一個問題啦，你有冇聽人講過話？哇！你三七面係最靚嘅，呢啲類似嘅 有質質地有啊！影相嘅時候啲 咁，你係咩面最靚啊？ 我係右邊面靚過左邊面嘅。佢哋話 有冇人解釋過俾你聽點解？ 唔知點解，總之佢就係、感覺上會覺得。因為佢哋話啊嘛，你試下嘅就係將你嘅左邊面影咗一張相之後，將佢再覆蓋埋嘅話，就變成成塊面都係你嘅左邊面，即係兩邊都係你嘅左邊面。另外一個做法嘅就係右邊面影一半一個相嘅時候，就跟住咧就將佢變埋你成邊面。兩個就係比較嘅時候，睇下邊個靚啲，咁你就知道你嘅左邊面靚啲定係你嘅右邊面靚啲啦。 好專業啊你， 好科學。 因為 你成日都比較邊邊面靚啲啊？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另外嗰邊面係靚過人哋話俾我聽嗰邊，即係譬如可能有啲人話我左邊靚啲，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右邊靚啲。佢就話你試下咁樣做。即係你翻嚟真係試下咁樣去影一張相嘅話咧，你對一對你就知道究竟邊一個樣 係 會好 啲，所以最後就係右邊面 靚。 係 啦， 咁你咪以後影相都淨係右邊面。 係喎、啊， 我試過我背面最靚。 咁你覺得 AI 會唔會受你左邊面、右邊面呢啲角度所影響啊？面部嘅角度， 即係側啲佢未必認得咁，你知道？ 你覺得會唔會啊？ 我覺得唔會， 唔會， 我覺得唔會。 但係而家有啲你睇下你嗰、那個影得幾多嘅喎，因為譬如可能我哋嘅智能係啊，其實基本上我就係、是、哇，你仲要擰埋上去，如果影埋你嗰啲下巴、 手機嗰啲 jawline 啊嗰啲咁嘅喎。 咁、其實咧都係視乎你本身訓練個技術夠唔夠成熟啦。就係、譬如而家有啲技術其實只要有時我哋影相好似你咁，淨係影右邊面咁，咪冇咗一半嘅眼耳口鼻嘅。 係啊， 咁佢已經影唔到啦，一啲比較唔成熟嘅技術，因為佢覺得人嘅眼耳口鼻係一定要兩個，跟住一個鼻一個口咁樣完整嘅呢、這個五官。咁、所以你得一半啊，佢咪覺得你唔似一個人咯。 哦， 係啦， 即係佢自己唔識得諗埋另外嗰邊嘅。系嘛？即系佢唔会将佢砌， 佢唔会帮佢生成咗另外一面，佢会乱咁帮你画噶嘛？可能 我可以补充少少嘅，其实、那个。 AI 嘅模型咧，即係我哋通常做呢啲個計算咧，係用一啲叫做向量嘅方法去計 ，vector 嘅方法去計。咁嘅意思即係話啊，就算你可能歪少少角度，咁可能用啲數學嘅方法咧，佢都可以係啦，佢可以計算翻，即係你如果將佢變翻個角度去翻一個正面嘅時候，你嗰個隻眼可能例如幾多闊，咁幾闊到，咁呢啲其實可以計算出嚟。咁但係啱啱 Ivy 講嗰個情況就係比較極端啦，你可能即係 側面嘅啫， 側好多啦。你去到哇，甚至你隻右眼舉例嚇，去到已經得翻可能一半睇到嘅時候，咁有啲係計算。計不到出来的效果，那这些呢就很影响那个 AI 模型，特别在身份认证的时候那个准成度， 那我会压他，我就遮在一边，不知道你是谁， 你可以试一下掩住自己的眼睛，看 AI 觉不觉得你是一个人，下次 不得的，我试过，他 放手都不止一个人， 有时面那时候要戴口罩他都认不到啦，会渣， 但口罩这个技术在兩年前左右啦 ，Covid 開始之後咧，一啲科技公司其實已經開始 train 咗呢啲 model。如果你而家咧，其實你用譬如用蘋果手機開多幾次咧，其實佢都基本上可以認到你戴口罩個樣 嘅。我記得係要 set 多次咯，即係我 set 多次嘅就我戴咗個口罩嘅時候，嗰個樣係點樣咯？係啊，咁就 OK 咯，就會容易啲咯。 但係點解你頭先話遮住唔得嘅？ 遮住 我口罩都是遮住啊！ 我遮住半边面啊，系我遮住半边面嘅话，咁就开 唔到， 开 唔得咯。 我唔知啊。 如果佢哋话 开唔到， 如果戴口罩可以教嘅，咁遮住半边面可唔可以 教 咧？系啊，教佢遮半边面。 你一阵试下， 好啊，一阵试下。可能佢觉得就呢边面唔靓 ，read 唔到 ，read 唔到。 唔系俾你。咁所以其實如果係嘅話，即係呢樣嘢，覺得都係要即係好 depends on 你究竟係 set 咗啲咩嘢係咪入去。 或者頭先係就係譬如我頭先舉嗰啲例子，全部都係一啲比較極端嘅例子嚟嘅。可能你只係遮住，我遮住個口嘅少少，咁呢啲佢係咪可能認得到咯？即係佢可能大概估計得到啦。但係佢你頭先講咧，佢會幫你畫埋咧，就唔係嘅。 我都想 佢幫你畫埋咧，係另外一種 AI 技術嘅，叫做生成 AI。咁我哋遲啲會講 佢。我想問咧，嗱，遮口罩就係遮住面部下面啦。但如果戴帽咧，即係遮咗眼以上嘅所有地方咧，佢會唔會覺得好奇怪嘅？呢個人點解上面黑掹掹一嚿嘢咁樣？會唔會㗎？ 又或者戴眼鏡咧？ 係咯。即系类似呢啲， 呢个就系一个问题。等你哋休息之后翻嚟答我哋。 哎呀，真系惨啊！要我谂咁耐，扑住咗添。好啦，咁啊，大家要想知道咧，到底戴帽戴眼镜，或者好似马小强咁黑框、帽框、银框有冇分别？ 你欺骗一下亦心旷神怡，我自觉奢侈。从不牵手提防他要无疑情感的气炸丝大概需要恋爱是本性难移承认自己的自私凭慢性毒药温馨得到维持你这世界丑化也愿意若我可以放下为何留底刷风景但你一脸动人我们能否讲理性给爱人麻醉是受无人之境怕他恶梦里将我吓醒任我偷到快乐扮成无辜为爱情未到一日现形拍照当中报应他有日发现然后别去我依然抽星问我可有想过令他会怀疑有没有羞耻何必牺牲明明他更仁慈谁都不忍告知任我偷到一盘幸福却无名字浪漫的黑历史全部纪念日必须等到零时夜深无人便有我位置若我可以放下为何留低失风景但你一脸动人我们能否讲理性给爱人麻醉是手无人之境 为将我吓醒，任我偷到快乐，扮成忘故为爱情，内疚总是未停，担心一天报应。他有日发现，然后别去，我依然是惨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旺角道保安大厦朝早再有石屎剥落，现场所见多块石屎散落对开的马路，消防车在场戒备，屋宇署人员亦都到场视察，并且出动无人机了解情况。有市民话在几日之内再有石屎跌落嚟，形容有啲恐怖，又话有关楼宇楼龄超过50年，关注会有潜伏危机，暂时会避免行经附近路段。亦都有市民话现场有唔少行人路过，尤其过马路的时候是避无可避，会尽量小心。有市民就认为有关楼宇日久失修，他行经现场一带会改用行人天桥。香港仔朝早发生致命车祸，一个年约70岁的女子死亡。事发在朝早近9点，一个50几岁男子揸住轻型货车驶经香港仔大道178号对开的时候，撞到那个正是过马路的女子，她被棍车底，头部严重受伤，由消防救出，送到玛丽医院之后证实死亡。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日本核污水排海计划发表评估报告，认为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对人类和环境的辐射影响极细。在本港，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对报告内容感到失望。他批评日方的做法会影响食物链，而排放预料持续30年，如果本港要加强食品检测，每年要花费大量资源。香港核学会主席陆炳林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报告很多内容的行文字句有不确定性，例如只是说知识，未有说明同意。他关注在过程中是否有专家不同意，所以无法达到一致意见，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需要再解说。一个42岁女子怀疑因为产后焦虑和自认无力照顾早产的初生女儿，去年将个女由天桥抛落行人路，女婴抢救之后不治。这个女子早前承认一项杀婴罪，高等法院判处她接受2年感化令。高等法院法官杜丽冰形容事件是令人痛心的悲剧。法官说被告母亲患上失智症，要全时间照顾，加上被告怀孕的时候正值新冠疫情，她隔离自己，无法在朋友、同事和家人身上得到支持，亦都因为无法探望母亲而感到压力。法官说被告失去个女之后极度伤痛，考虑到精神科医生建议她无需要住院治疗，按建议判处她感化令。案情说被告的早产女儿体重较她预期轻，担心无法长大，感到焦虑和疲倦。去年3月案发日清晨，被告抱住个女去到荃湾青山公路行人天桥，将女婴抛下，被告之后自行报警。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26点，跌288点，总成交金额40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8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1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49，跌2.7。恒生中国企业66.08，跌2.2。南方恒生科技3.942，跌6.2。腾讯控股335元，跌4.2。建设银行5.03，跌6.0。阿里巴巴82.7，跌3.0。美团124元，跌3.6。工商银行4.12，跌7仙。小鹏汽车55.05，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44.56，瑞士法郎0.898，加元1.324，人民币7.234，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日经平均指数报33330点，跌90点。港金报17970元，跌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99美元，卖出1924.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受到突发事件影响，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花园街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在香港仔大道去返香港仔海旁道近住洛阳街，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都要特别小心。跟进返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近住骏星工厂大厦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在虎山道桥底。另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车多繁忙，龙尾怡安阁。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向沙田、黄竹坑道葛亮虹桥面来回方向、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向上德村，还有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和告士打。另外，啱啱收到较早前在干诺道中的交通意外是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返在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有突发事件都有时间应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 因为谢春宝嘅前途，崔铁军等人犯下大错，三叉戟随之解散。三个人之后更因误会大吵一场。呢三位老警察系咪从此就分道扬镳，任由金融犯罪集团逍遥法外？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 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 作上堂 啊！咁啊，头先就讨论到呢个戴眼镜同埋戴帽会唔会影响一啲 AI 识别嘅技术啦？咁、不如等大家估下戴眼镜先。嗱、你估会唔会有影响咧？我见到 唔会，戴眼镜唔会，戴眼镜唔会， 已经玩过好多呢啲 系啦，因为玩过嗰啲软件嗰啲 AI 画画啊，嗰啲戴眼镜佢哋 read 到嘅。 冇错啦，冇错。而家咧啲技术咧已经好犀利啊！你戴眼镜咧，始终对你嗰、个面部嗰个认知啊，即系由 AI 去认知咧就冇。咁大嘅阻礙、所以咧好多技術咧已經可以咧，甚至可以將你副眼鏡拎走啊！咁我今日嚟之前咧， 咁我睇唔到嘢咯。 哦，即係圖畫裏邊冇咗， 圖片裏邊係啊，即係你唔好咁樣，好似嗰啲叫隔音耳筒，唔係隔咗你把聲。 拎咗个眼镜走， 喺张图片度拎走， 即系冇见两个礼拜咧，呢个团队咧 变晒质系咪？咁咪退学咯。 系嗱，咁啊，我都专登去试咗呢个技术俾大家睇下。咁啊，我又揾咗你哋几张相啦，喺网上边揾咗几张相。咁咧都有试咗，特别系小强同学， 戴咗个银框眼镜。 系啊，原来佢曾经咧有戴过黑色粗框眼镜，亦都有曾经嘅时间咧。戴个银色 有 咩？ 有 你戴个银框噶？ 系啦， 好丑样。 都几年前啦，不过嗰张旧相 系啊，旧相嚟嘅。咁啊，正好咧就攞嚟做公平测试。 喂，你有冇问过我先？ 超像权，超像权咯， 系咯。 啊，其实都唔系咁好嘅，即系我都冇问过小强同学。呢个我讲声唔好意思。 算啦，你攞用啦。 系啦，不过为咗俾啲惊喜大家，咁啊，所以我都事前去做咗个准备。咁你睇到嗱，我见到嗰张相。左邊同右邊，右邊就係經過一個 AI 嘅程式， 就攞走咗 攞走咗佢個眼鏡。嗱、你會睇到個分別咧？啊，有冇人睇到個分別喺邊度？ 攞走咗眼鏡唔係啊，有一個係黑框，一個係金絲啊嘛。 係啦， 係咯，攞走咗眼鏡。哦，即係攞走咗個黑框眼鏡之後，就戴咗個金絲眼鏡。個樣有咩醜樣咗咯？ 我都覺得係。 系啦， 我都覺得係， 係啊，唔係你平時嗰個樣咯， 係啊，你試下而家拎副眼鏡落。 其實佢戴眼鏡個樣同戴嘅周遠㗎，係啊，唔同好多㗎。 你好似塔莎， 即係你見到個人戴眼鏡咧，突然間唔戴咧，你會覺得好奇怪 嘅。Ivy 到你， 佢知唔知塔莎？ 係 咩叫塔莎？ 魚啊， 塔莎魚啊，係啊， 係啊。冇咗嗰个，冇咗甩突感啊！嗱， 呢又 跟住咪好 ，doctor 都话好丑样 嘅啫嘛，你自己坐入去又关我咩事？ 你好，呢又你会闹条塔沙鱼核突？ 嗱，咁啊，其实我又唔系想叫你比较下你 靓唔靓？ 系啊，我想睇下， 明啊， 即系个机器整完出嚟嗰幅图同你个样有冇大分别？我自己就觉得冇乜大分别。 补得好，补得好，补得好， 系啦，同个人 老咗咯，我觉得个样，你自己觉得咧？你自己觉得咧？ 唔系，因为佢呢个压扁咗啊， 系咪啊？ 扁咗啊！因为如果你打横都会好啲， 系 有少少唔同啦。 不过我自己有一个观察吓，咁我见到咧，尤其你黑色粗框眼镜咧，你去拎即系用个 AI 拎走完你副眼镜之后， 难啲噶， 会发觉难啲噶， 好似仲有个印， 好似仲有个印喺度啦，仲有啲少少，甚至有啲少少黑色咧，特别你眉毛嗰个位啊，眉毛嗰个位咧特别黑啲嘅。咁啊，点解 我粗咗？ 系条眉毛可能粗咗，睇落系咯？点解咧？ 好似黃小虎咁樣嚟。 其實你黑框眼鏡你攞走咗咧，好似係佢戴咗個銀框眼鏡咁，即係好似仲係一個眼鏡，不過淺色咗咁樣。 啊，其實我都可以分享一下 點解。你呢張已經係攞走咗㗎啦， 右邊嗰個攞走咗， 攞 走 咗 眼鏡咁。 你係咪似戴咗個金絲眼鏡啊？係 啊，老花啊，白眼鏡。 係啊，冇錯。 嗱，其實所以 其實我唔係咁嘅。 嗱，所以其實呢啲 AI 技術嘅嘢，全部真係數學嚟嘅。點解咧？我嘗試嗱，雖然我又唔係好仔細去設計呢個技術嗰人啦，但係估計啦嚇。咁例如你條眉毛咧，佢要個程式咧要。保持翻你條眉毛喺度，眉毛通常黑色噶嘛，係咪先？咁你有副黑色黑框眼鏡咁近，你影張相咁近啊，喺嗰條眉毛， 佢以為係你條眉 毛，佢可能以為係你條眉毛，咁佢咪唔敢拎走咯。 拎走 係啦，如果你只係 冇微量咯， 冇微 又有新名， 係冇微強，唔係冇微量，冇微強 一堂就多一個新名， 阿冇微強。 阿Leo博士，你要我情何以堪？ 系太多名我都唔知点叫你。 由11:30去到而家， 冇微强， 我受咗几多？ 其实唔止噶，唔止呢堂 系丑样嘅泰山， 唔止呢堂系咁。 上两堂你唔喺度咧， 仲离谱 都系有， 都有嘅， 都有。不过翻嚟呢个技术啊，你会见到。嗰條眉毛啊，特別近嗰個位咧，難啲拎走。但係咧喺隻眼下面嗰啲位咧，可能拎走到，不過都可能有少少有個印咁樣。 有啊，有啊。 其實如果係咁咧，我想問，假如嚇有個疤痕嘅嚇刀疤成咁樣，我想影出嚟靚啲，拎唔拎得走㗎？當然你可以，你可以話執走佢啦。但係 AI 識唔識執走呢啲面上嘅叫咩缺陷？ 好似有啲類似美圖嗰啲， 有啊，嗰啲 程式㗎嘛。 佢依家係啦，減散。 因為我又冇疤啊，所以我未試過，所以。可能真系 靓， 唔系 啊！ 佢一执咧，佢全部攞嚟执晒。 系啊，我计我 所有嘢执晒，个样唔系你。 估计系会拎走嘅。 你系咪成日都用噶？ 系啊，因为用，因为我最惨系乜嘢咧？有啲人咧，佢哋用嗰啲咁样嘅 filter， 但个问题系在于佢就系佢系执到咧，系其他嗰啲人系歪晒，即系佢就系执自己嘛。咁所以佢就你其他同埋一齐合照嗰啲嘅咧系歪噶， 系 啊，唔得噶，好丑样噶。 可能佢唔系净系颜色上去执，可能甚至系嗰啲尖啲 系 咪 啊？系啦，冇错，要 V 面啊，咁嗰啲啊， 咁嗰啲就会影响到，咁样系啦。咁啊，去翻副眼镜度，黑框眼镜系啦，就有个印啦。但系你特别留意咧，如果佢系咪小强可能以前嘅时候咧，就戴个右框啲， 有啊， 我觉得嗰个做出嚟个 效果。 誒高好多， 好好多， 好似真係冇戴眼鏡， 好似而家咁樣嘅冇戴眼鏡。 你唔戴，你唔戴睇下， 泰沙魚， 又再嚟過， 再嚟泰沙魚， 係啊，我覺得似咯， 呢張就似啦。系啊，呢张就似啦，你小心啲，我要攞你张去通缉你。 所以喺个技术上去讲翻，你谂下右框你遮到你个面系咪个范围少咗？ 系啊， 系啦，甚至你右框银色框系咪同可能头先你 面上 少少透明， 冇咁容易， 冇咁容易， 即系容易分辨到。咁其实对于 AI 嚟讲，全部真系一个数学游戏嚟嘅啫。 系啊，都有条数。 所以翻翻去你上次讲嗰个故事，鬼故数学游戏嚟嘅啫， 真人真事。 即系对于我嘅理解，都系到而家都系觉得，喂，其实有时认到，有时见到，唔出奇啊。有时系啲数学可能计算呢个位嘅组合就系有每次都有呢个问题，佢唔判咗呢个以为有个人嘅，真系唔出奇。 如果你讲深浅色或者黑色啊，嗰白色嗰啲，如果全头白发咧，佢会唔会以为我光头噶？ 可能都会啊，会唔会？但系要。 会唔会啊？ 白，但系你白发同光头又好似 咁啊，系， 好似都有啲距离嘅， 系 啊。但系我啱啱我想讲就系、你尤其呢啲眼镜咧，吓会好多时候会有时反射，吓你会影嗰张相，唔知道有冇试过咧？佢影出可能遮咗你只眼 嘅，有啊有啊。所以我最近搞回乡证咧，我眼镜都要除咗， 应该要嘅， 系啊， 系啦，一定要除先得噶。尤其呢啲身份認證咧，你講呢個問題啊，講得更加好，因為我就係想話俾大家聽，點解我喺差唔多十幾年前已經有呢啲眼鏡嘅技術，拎走眼鏡技術，當時點解啲專家要花咁多時間落去做呢樣嘢咧？就係喺身份認證上邊咧係有好大嘅幫助，因為我哋要記錄你嘅身份，你諗下。 AI 是不是真的 用一个怎样的方法去记录会比较好一点呢、如果可能计算到你拎走眼镜的样子、是跟你现在的样子、都很接近的、你这样储低了他那张相的时候、你日后要再分析这个人再出现的时候、那就容易分析到、 即不要被眼镜影响、 不要被眼镜影响， 因为他 入境的时候可能戴这个眼镜，出境就戴这个眼镜，都要认得他的、 这些就是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做研究、有些数学上或者一些程式上要去尝试加一些嘢，或者甚至尝试拎走一些嘢、其实我哋个目标就系、今日我哋嘅用途就系做一个身份识别嘅用途嘅、 老师啊，想问嚟，佢而家拎走呢啲系普通日常眼镜啊、如果系嗰啲墨镜咧，即系太阳全黑嗰啲，拎唔拎走 就会同头先我讲嗰个问题一样啦、即系例如你有只眼镜反射， 系啊， 系 正啊， 眼根本遮住咗， 冇眼 噶嘛，计算唔到出嚟噶嘛， 系 系，即系佢你戴呢啲黑超就一定唔得啦， 一定唔得， 一定唔得啦。 同埋好多人咧戴咗个黑超嘅话咧，系真系个都靓仔靓女噶。你唔发觉佢系认，其实系认唔到嘅。 系啊，我哥细个 哥都系明星， 都话我拧转块面系最靓仔。 唔系，我觉得其实你 OK 嘅，你唔好咁啦。 我哥成日都系咁讲。 哇，原来你做咁多嘢，我都系认证系一条塔沙鱼，真好辛苦。 但系佢哥哥几十年前嘅嘢，佢都记住。 系啊， 除咗你话呢个眼镜之外，我头先我哋又提出另外一个嘅就戴帽啦， 冇错啦。 咁戴帽又 你觉得唔得咧？又不如问下你，有冇试过啊？或者 我试过咧，用嗰啲 P 图软件咧，佢系得嘅，佢 read 到嘅。但系睇你戴咩帽啦，即系帽都有分咧 cap 帽啊、渔夫帽啊，或者嗰啲冷帽嘛。譬如冷帽成顶咁样笠住晒咧，我就唔知佢得唔得，因为个形状唔似一顶帽嘛。你知边啲啊？即系嗰啲外国人。我哋 hip hop 嗰啲咧， 遮几多系咪都好紧要？ 系啦，其 实 帽咧就系最 认唔到， 好视乎佢嗰个帽。嗱，其实眼镜一样啫嘛，眼镜你都识分墨镜啦，或者其他眼镜。对于帽嚟讲，就睇下你遮咗你本身块面。那個五官有幾多啦？通常咧，我哋做呢啲身份認證咧，就用五官多啲，就好少用好多喺頭髮上面。所以個帽咧就對呢一啲個識別咧就冇咁大影響。 對唔住，五官嘅就係兩隻眼，一個鼻，一個口同埋耳仔啊。 係啊，係冇錯。 OK， 嗰個上次我哋講嗰啲格仔咧，就喺呢度分嘅係啦。 我唔知道原來耳仔佢都有咁啊。 耳仔都認到， 都重要㗎，都重要㗎，係 啊。 耳仔形狀， 以我認知係耳仔都會。去做個分析㗎，即係特別係你塊面上面嘅特徵啦，咁樣咯。咁所以嗱，如果大家可能睇下唔同嘅同學仔塊面，我都想講一樣嘢就係 唔睇得唔得啊？ 都要睇下嘅，因為我都想睇下你睇下個特徵喺邊個位。其實 AI 你揾得到嗰個同學仔嘅特徵。你冇咁样望住我啦，好紧张啊！ 阿武未强望， 做嘢对付到你啦，终于揾到你嘅死穴啦！ 哎呀，好惊啊！哇哇， 武未强， 好难地啊！ 唔好搞笑啦！ 佢而家控到阿武未强控到阿 Leo 博士好近， 好似有条鱼冲翻埋嚟，好近咁啊！好紧张， 你当 Limo 咪得咯，咪唔惊咯，咪先 Finding Limo 啊嘛！ 我睇你 惊到， 系人咁样怼埋佢都惊。 唔系啦，我点知你冲埋嚟做咩啊？ 你喎， 老師同同學之間係應該要保持一定 距離。我都係咁話， 但係 Coastal 唔係咁好。 我下次我保護你。喂，咁我覺得你咧有啲咩特徵啦？如果我會覺得其實畫畫其實有時都有用嘅。我會覺得你嘅特徵係你隻眼咯，嚇。 我覺得佢個比例咧，其實佢上嗰個額頭都幾長， 長面 幾長 咯，長咯。 我個額頭差唔多有一半咁滯 嘅，係啊， 福上啊， 阿福啊嘛。 我試下你咪1:1:1有嘛？我睇下先，我用手度咯。 佢因為手度緊佢嘅比例， 我已經唔係啦。 係啊係啊。佢嘅上面第一 part 同第二 part 霸曬，佢嘅第三 part 得嘟嘟嘅咋？ 佢係8:2:1。 可能大家對美嗰個標準又唔同。 係嘅，係啊，冇錯。 系啦， 其實唔單止係美 啊！你頭先講嗰啲咧個形容啊，做得好好啊，即係無論嗰、那個可能額頭個深度啊、高度啊，或者你話可能甚至隻眼短啲啊，呢啲咧其實都係個計算嚟嘅。對於 AI 嚟講，就用呢一啲對佢哋嘅理解都係咁樣。 但係呢啲都係特徵， 呢啲 係佢嘅 特徵，你嘅特徵咁就會成為咗 AI 去分析係咪你屬於你嘅一個方法。 我想問咧，如果譬如馬小強咁樣啦，佢而家咁樣，佢係咬高啦，但係佢戴個假髮咧。 打個假髮，即係 但係個有個音嘅， 係啊個音嘅遮翻曬落嚟咁樣， 有個齊音嘅，係 啦，就會嗱咁雖然佢五官冇變㗎，係咪先？但係佢突然間變咗齊音，齊音齊音怪， 佢唔遮。我用阿 Ivy 師妹個頭髮套落我度， 會唔會就唔認得？ 因為嗱 AI 計算咧。是一定不是只是用你一两样东西去计算的，同埋是讲个相似度。即是你刚才是可能只是遮到额头的位置，那你咪可能十样东西里面咪只是影响到额头的位置不准确咯，举例个深度啊高度。 我想到了这个。你先影 Ivy， 再影埋我，將個髮型套落我度， 唔使啊！而家嗰啲軟件好多有嘅，加個髮型落去。 你想拼落去之後，你想 唔係啊？你換面嗰啲咪就兩個一齊影咗之後，跟住換咗個樣。 OK OK， 咁咪得咯。 你想唔要佢樣啊 ，Ivy？ 冇啦 ，Ivy， 諗下都驚啊！諗下都驚，諗下都 冇諗冇諗，有呢啊！ 當我哋玩到 Ivy 今晚發惡夢， 都玩到呢啲即係面部呢啲識別嘅時候咧，最最最多人問咧就係雙胞胎， 係啊，有啲真係一模一樣樣嘅。 我覺得佢哋 read 唔到，分唔到，我覺得分唔到，因為 我都覺得分唔到。 你覺得分到？點解分到咧？ 係有少少唔同， 但係嗰少少佢 read 唔 read 到咧就係話 read 到。 唔係，又要咁講，睇下每一對 twins 佢嘅相似程度都唔同噶嘛，係咪？即係應該咁講。 太好啦！啊，我哋上咗兩堂，你係我就係想聽呢一句。啊，我哋好難話啊，兩個雙胞胎 得唔得？ 得唔得？或者雙胞胎個個雙胞胎都唔同啊嘛。 係啊， 都要講嗰個特徵。對於 AI 嚟講咧，其實係全部都係特徵。 嗯， 啊，全部都係講喺個數學計算上，你有冇一個明確嘅分別？我有嘗試去揾一啲資料嘅，有啲科技公司咧。就講佢可以做到 98%， 去識別唔同人個人樣嗰個準 包括 twins， 係應該就包括咗 twins 裏面，即係可能你當有兩個 percent。 twins 唔係唱歌嗰個喎，大家 當然係雙胞胎 分到啦， 係啦，即係嗱，始終就唔係百分百，不過大家心裏有數啦，即係98% 可以做到一啲身份識別嘅。 我想問咧，嗱，如果呢一對 twins 咧嚇個樣好似嘅，但係咧我哋專登每一次咧呢一個 A twins 咧著黑色衫 ，B twins 著白色衫，永遠都係。咁於是可唔可以用呢樣嘢識別咧？ 其他同學試下答下啦，應該要答到噶啦。 唔可以。 係點解咧？點解咧？ 點解要一定要做即係同一個 衫？ 係啊，你而家講緊係人面識別啊嘛。 冇錯， 你外套啊、背心啊， 冇 錯，即係任何嘅 accessory 都唔可以幫助去識別。 如果係身份，係啦，你用人面去做身份認證。 係啊，用人面做身份認證啊嘛，係啊，咁你其他嘢唔關事。 又去翻你頭先講做證咧，身嗰種證 又揾我啊？ 唔係，我講頭先個例子， 唔好起過， 唔好每次都自己走，佢覺得人 唔好咁負面，你做人 係唔好對號入座。 係啦，我係想講翻你遇到個例子啫， 又 係 我 啊！整放埋講， 你又去諗翻頭先講個例子，你去影一張做證件嘅相，你諗下佢點解要定嗰啲要求？佢有冇定話你啲顏色？ 有背景都有，係啊，唔可以用唔可以用學品。 大家開始應該就明白。點解佢要定呢啲咁樣嘅要求？例如你唔可以同你本身啲膚色啊嗰啲衫撞啦，你唔可以例如黑超嗰啲又一定唔得啦。呢啲全部都係會影響。唔好講個 AI 咧，普通人做身份認證都即係去認識你，記低你個樣都未必得啦。咁所以呢一啲大家可以揾人去睇下嗰啲證件嘅要求，影證件相嘅要求，你就會開始慢慢 好麻煩嘅。有時有啲要有領啊，係啊，要露眉，唔可以笑。 我最近都試過去做呢啲證件相啦。咁佢其實講有領嗰啲咧，佢有寫嘅，佢個文字要求咧，佢就話比較美觀嘅方之下咧，佢嘅提議。是你穿一件有領的衫， 即是佢呢啲得唔得？恤衫領得唔得？ 都應該屬於得嘅，係有個領。嗱，佢係有咁，佢解釋得好清楚啊，係睇落去美觀啲嘅啫。佢其實對你個身份認證去識別你咧，係冇一個大嘅影響。 其實美觀呢樣嘢好含糊嘅啫喎。 係啊，即係睇落舒服啲咯，可能佢會覺得嚇，即係個 你望望舒唔舒服啊？而家 咁唔俾你笑咧？ 要比較下冇領嘅時候。 佢有時佢唔俾你笑，唔可以露齒啊嘛。係啊，咁即係點解啊？ 咁可能佢嗰個技術咧，或者佢去識別嘅時候咧，就係 冇識別牙齒， 冇識別牙齒呢樣嘢，佢就要確保你。 都要冇露牙齒嚟嘅，如果唔係就會有影響你嗰個計算。 係啊，我試過影過幾次，佢唔俾我，因為我笑到好開心，跟住佢話唔可以咁。 佢有冇叫你冷靜啲？ 有有，佢話你坐埋一邊，你冇咁開心咪先埋你。 冷靜啲先再影啊！ 微笑都得啦啩？係 啦， 我唔露齒 應該微笑係得嘅， 微笑得啦。 跟住我張相嘅話，好似咧好嬲咁樣。 啊，咁我想問，如果男士咧，如果佢有鬍鬚冇剃，譬如好似佢今日都冇乜點剃，即係多咗一陣黑色嘢又得唔得嘅咧？ 好似鬍鬚又冇呢啲要求喎，應該喺身份認證上面、可能我都要查下先知啊，即係佢實際上會唔會好似處理眼鏡咁樣，會唔會拎走咁樣去計算呢咁樣呢、這個都值得探討嘅話題咯。 係，剩翻一分鐘嘅啫，你可唔可以總結到啊？ 好啊，咁啊，應該大家都記得啦，我哋呢兩堂咧都學咗一啲人面偵測啦、人面識別嘅技術啦，有好多唔同用途喎。有時我哋會做一啲身份認證啦、有時我哋可能甚至可以知道嗰個人去到邊度啦，或者有幾多個人可能走咗入個房間裏邊啦。咁當然啦，我哋用呢啲技術咧，一定要注意啦，會唔會有唔同嘅因素影響嗰個準程度？OK， 咁亦都有另一個探討咗嘅題目啦，就係對美學嘅一啲評價。咁我會自己嘅睇法就係咁樣啦。美學始終咧就大家都有唔同睇法，咁所以 AI 咧都係幫助你去做判斷嘅啫。 可以講美學 點啊？冇美強。 有暴力美学。 好，先睇十二点新闻报告，多谢晒两位。 唔该。 Hello， 各位朋友，我系谭咏麟。我觉得人嘅思想咧可以控制到情绪，所以我每日都向好嗰边谂，个思想调教去好嘅角度嗰度，当然系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十二点答二下，去天气个生效，32度气温，相对湿度71%。 客家婆， 客家婆来啦！ 阿婆上堂啦，上堂啦！ 太迟假校我、 啊，你好啊！孟强翻嚟啦！ 你要孝到命喎、哦，系咪啊？孟强 冇， 喊咗塔萨系咪？ 塔萨鱼， 塔萨，咩啊？ 孟面强，系 孟面强嘅。 仲有咩咧？唔记得啦。 有好多 嗰、那个 Leo 咧，佢真系 我今日都应该到对付佢啊！我到块面咁， 啜咗一啖。 喂，我知佢个样真系好惊， 成块面红晒。 未试过男人好过 系啊！我终于对付到佢啦，好开心、啊！ 真知都知道佢有啲咩缺 点，系啊，冇错。 好啦，嗱，咁其实今日咧，我哋客家婆咧，同琴日咧，大家去做呢个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咧，系有少少嘅异曲同工嘅。咁、因为咧就系、客家婆来咧，其实咧检热系结到敲啊。 今日5号， 客家话啦，明讲。 切一五号， 系啦，就切一五号。咁啊，7月5号嘅话咧，就系我哋2023年嘅歌海热班啦。 系咩？ 系啦，咁啊，2023年都过咗一半噶啦噃。咁我哋有讲过嘅就话，其实大家要有一个小嘅总结。咁跟住咧，就系我哋向美好嘅下半年出发。 冇错。 咁我哋要有一个小总结之外嘅话咧，亦都咧就系有一个嘅，就系对自己嘅承诺，系咩 ？Commitment。 而记唔记得而前嘅降物鸡啊？ 记得。 同阿小羊羊去一啲嘅社福机构。 系啊，四个义工，同埋我自己试下咧，就系跑十。 系啦，咁啊，阿少壮壮嘅， 继续做一啲定期嘅运动， 啊吓，再运动系咩？ 再运动 系啦，咁其实系喺呢个坊间咧，有时咧有一啲嘅小总结咧，系会令到人生更加美好嘅一啲小事。咁、但系其实有冇谂过嘅就系话可以做啲咩嘢系会令到自己会更加积极同埋开心咧？正如做一啲后笑嘅东西咧。确靓而走线条，系啦，而康线嘅时候，而扭持架杠，而技术话系挨跌鸡，阿农见到剪喺跌啦，知唔知我讲咩？ 我知，朝头早起身就对住个颈， 我得嘅， 系啊， 系啦，即系有时呢啲咁嘅嘢嘅话，都系会为自己， 冇错， 系啊，有用噶，呢啲嘢真系有用噶，系啊，咁所以咧就系想今日同大家咧会讲讲有关于呢一啲嘅小总结，就系令到自己嘅人生更加美好嘅小事。你哋有啲咩嘢习惯噶？因为我喺摄间啊， 对住个镜笑啦，朝头早刷牙嘅时候， 咁恐怖， 系啊，只要我唔惊嗰日，我就赢佢噶啦。 睇点样笑得最靓系嘛？ 系啊，我望块镜，我睇块镜嗰个镜定我镜，次次都系佢惊噶喎。 啊，咁我搞掂。 我都有嘅，因为 系啊，真系啊， 因为我嘅出门口咧，我有一个位咧，我就有一块镜嘅。咁啊，每一日咧一经过嘅时候，我都会望一望啦，跟住就今日好靓女。 系啊，唔系我系刷牙嗰阵时，因为对住块镜啊嘛，系啊。 但你一起身嘅时候，个样应该系蓬头垢面嘅喎。 系啊，系咯，我一起身唔系即刻刷牙嘅，我即系 系有好多嘢嘅。 刷牙嘅时候就笑一笑， 系啦。几时开始啊？ 唔记得咯。 几时开始噶？ 唔记得咯，唔记得，唔记得。 后屘有人用妆。乜名解有人弄妆，即系点解要咁做？ 之前你哋唔知边个讲过 哦，点谋庸谋庸 有用， 咁观点啊，即系有信心啲。 即系你有时真系会观察到嗰样好样 开心啲噶，开心啲同埋顺遂啲。总之系正能量，唔好有啲负面情绪喺度，唔好又咦挨挨咁。 系啊，嗰啲一定唔得。系啦，笑装装嘅。 点啊 个摄间，即系有啲咩嘅习惯会令到自己每一日开摄间就系习惯。 我会一定留一段时间咧，俾自己咧有啲仪式感。嗰仪式感咧包括咩咧？就系全身冲一次凉啦，咁样样。唔系就咁求其嘅，即系真系 有半身冲一次。 我都觉得呢个 好奇怪，点解上半身、下半身你前定后噶？定左右咧？我未试过。 但系今日净系洗个头。 但系呢啲牵涉好私人嘅，我唔想话俾你。 我都唔想知，系啦，但系我觉得好得意啫嘛，即系点解唔系冲凉系全身噶嘛？ 唔系噶。有时冲半身嘅咋，系啊，即系你觉得去完街只脚污糟咁，净系冲即系 肥啊只脚， 成日只脚多啲咁， 即系好似啲狗出完街翻嚟，咪净系洗一只。 我有时懒咧，我出街咧着一啲嗰啲叫咩啊凉鞋系嘛，即系嗰啲 露趾嘅， 系啊，咁会你会觉得系好 叫 落雨，落雨啊污糟啲啦， 你唔会咁样净系冲只脚， 唔会唔会， 你都照冲全身噶。 唔好少， 你唔冲噶啦，去完街就 冲。 OK，anyway 系咁咯，即系我会做一啲嘢，等自己好似一个焕然一新嘅感觉。 好的， 好啦，咁记得我哋会讲嘅招气咧，如果嘢我做啲乜嘅咧，拎到牙喺下班人。多啲開心啲，係啦，咁其實亦都係一個嘅就係少少嘅 commitment， 即係對於自己嘅一個承諾啦，好冇？包括有啲咩嘢咧？咁其實坊間咧都有好多呢一方面嘅嘢咧，大家都可以提醒自己，每一日都可以做少少嘅，包括嘅就係第一早睡早起。 好呀。 做唔做到啊？ 就是， 我哋可以係我哋可以大家都討論下嘅。 做唔到 啦，我覺得。我而家限定自己十一点，无论睇紧咩几吸引嘅戏，我都会熄咗佢嘅。十一点， 十一点啊， 系，因为但系呢个已经系最早啦，我唔再早我唔得啦，你都唔得， 我跌啦，我跌啦，我叫点仲要时衰木， 你几点啊？ 我九点瞓觉嘅， 哇， 系啊，我冇嘢做嗰 时 候， 但系你唔准，即系你唔系日日一样嘅。 嗱，不如咁讲，如果我嗰日如果真系冇咩其他嘅嘢要再做嘅话咧，我就会因应住嘅就系我自己平时瞓觉嘅时间啦，大约十点半到啦。咁如果我嗰日我特别攰嘅话咧，又冇咩搞嘅话咧，我就会九点钟瞓觉咯。 系啊， 咁我就会睇自己攰唔攰。 咁你咪要好早食饭咯。因为你唔可以一食完即刻瞓，如果你九点瞓，你咪六点就已经食饭。 系啊， 你好似农家村啊。 系啊，因为咁样嘅生活梗系最好。 人哋话农家嗰啲好早食饭噶嘛， 系啊， 佢你好早起身噶嘛， 好早起身啊。 我其实好羡慕呢早睡早起嘅生活。 嗱，睇咧有时咧，有啲 Monty 嘅，即系挨昼衰木咧，挨后昼都康神，有时三点钟会瞓醒。你有冇试过？ 我知道， 因为你九点瞓， 再瞓咯，咁再瞓咯。 啱啱好六个钟嘅就系三点咯。 再三点，如果你翻工呢段时间长咧，就会眼瞓噶咯。 我会啊，我就会间生自己就会再瞌多一阵咯，但系瞌唔到嘅，系啊，会起身就起身，我就会睇书咯。系啦，就咁样咯。 会唔会睇到攰又眠一阵咁啊？ 有时会得，但系好多时候都唔得。醒咗就醒。 因为翻工真系要精力噶， 系啊，我知啊， 要充足嘅睡眠。 阿武微强，你几点瞓啊？ 我寻晚 十二点 三点钟两点 几两 点几 用客家讲几多点？ 点几两点？ 点几两点？ 啊，点几两点？点点 咁你几点起身啊？ 今朝七点咯， 咁都有六个钟嘅， 系啊， 系咯 ，OK 嘅，好啦，咁第一个嘅就系早睡早起系点讲咧？ 昼 衰昼起， 昼 衰昼起， 昼起 系啦，昼起。OK， 咁我哋就即系早睡同埋早起，我哋都可以将佢嘅就拆咗嚟讲啦，系咪？就昼睡或者系昼起，咁一阵间我哋问嘅问题，好可能你就系答其中嘅一半嘅啫吓。好啦，第二个啦， 会唔会 净 系答个昼昼咁？ 好难讲， 讲多次点样话？ 昼睡昼起 ，OK， 系啦，好啦，第二个啦就系健康饮食啦，觉得自己做唔做到啊？你冇资格讲， 我做紧中。 永远都有进步嘅空间。 冇错， 但 系 系 Jaren ING 好难定义咩叫健康喎。 唔系啊，你唔食啲唔健康嘅嘢咪 有啲我知道健康，但唔好食啊嘛，我都想食。Can Kong 系咪啊 ？Can Kong。 我而家问紧你，你有冇可以做到啊？就是、健康饮食啊？ 我绝对有，我绝对有， 啊、因为唔食啊嘛，直头 系， 唔舍得食。 但你如果一个饭粒分两餐唔算健康， 我而家唔会啦。 O、okay, K， 好好。 但系食健康嘅话，亦都要食一啲嘅就系，即系唔好食咁多外卖。讲到就可能自己煮嘢食啊，又食好多蔬菜啊，唔好食咁多煎炸嘢啊，咁先叫健康。 蔬菜我就有 keep 住每一餐都食。 外卖一定有味精 嘅。因为大家咧都会有一个错误嘅谂法嘅，就系话啊，其实我每一餐我都有食，咁但系其实你睇下你食啲乜嘢。如果你食变得太多嘅话咧，其实基本上你知唔知有好多朋友系因为咁样嘅话，佢基本上咧系营养不良噶。 我知啊。 系啊，其实系营养不良噶。 偏埋一边 即食得太多嘅外卖，冇话食一啲真真正正嘅原材料所做嘅嘢、所以呢个要留意啊吓，就系 can 抗厌食 ，can 抗厌食， 抗 厌食食系啦，就系、是、健康饮食啦。好啦，另外第三个啦，咁啊呢一个咧就同你有关嘅，咁啊你就话应承咗嘅就有个 commitment， 希望可以 跑步、 跑步。 跑 步系啦，咁当然专家话咧，其实又唔需要话要去到跑步，其实你每日咧行8000步就够噶啦，系、啊，即系你散下步啊，咁样系行下。 我想问老师咧，其实咧跑步定上楼梯好咧？我以前听人讲过咧，日日上楼梯都系一个好嘅练习嚟。 哦，练大腿嘅肌肉啊嘛， 系咪 啊？系啊，其实都唔使，你深蹲咪得咯。 系啦，冇得分别嘅， 行楼梯辛苦啲， 冇所谓啦。如果你懒起上嚟嘅就算啦，我俾你行八千步，我已经觉得好 OK 啦。好啦。每月行8000步，咁呢个就太深啦，咁我就跑步就算啦， 跑 到跑步。好啦，第四样嘢啦，咁一个小总结，令到自己人生更美好嘅就系学新嘅嘢啦， 系 啦， 你讲啊嘛， 好冇错，咁呢个都系好紧要嘅，因为会令到你嘅脑部咧会不断咁样去有一啲新嘅嘢， 吸收新事物， 令到佢哋嘅有一啲嘅神经嘅话，佢会因为咁样会比较好啲嘅，系啦，学善动事， 学 善动事，系啦。学新嘢，我哋就讲东西，学新东西就是、学善动事， 学善动 事系啦，咩都得嘅， 要高音噶喎， 学善动事又唔使嘅鸡咩？ 唔系我学你啊， 善动事 嗰、那个神水我都要学啊，善动事。 好啊，各位，望一阵间你可以学善动事啊。好啦，另外有一个嘅就系琴日杨洋有讲过嘅，就系呢一个都系其中一个令到你嘅人生更加好嘅、 啊， 就系冇错，其实就系做义工。 义工、 解释嚟讲嘅话就系帮助其他人，系、 啊、 啦、 啊這個， 真系开心嘅。做义工， 做 义工，做义工，系啦，做义工得唔得？ 得， 好冇？系啦，做义工啊。我见到你写住 D R A W， 系啊，你点知嘅？ 做义工睇到啊嘛，盲噶咩？ 做义工 系啦， 装人哋啲嘢噶， 系啦，帮初其他人吓， 帮初其他人 系啦。第六嘅就系、是，我估唔到嘅就系原来咧，阿盲强每日都有做噶噃，就系 乜嘢啊？ 你自己唔知嘅咩？ 我唔知 嗰个点啊？ 笑面 唔系。赞美自己系啦，呢、 哦 這个都系可以令到觉得自己嘅人生更加积极嘅吓。 自己俾自己加油，呢个 坚持噶， 赞 持 赞 系啦，就系、是、赞自己啦， 赞 系啦，即系当然就喺人哋 持家， 持家系啦，持家就系自己系啦、 哦。 如果你话自己人就系持家人。是咪 啊？ 赞持噶呢样嘢好重要噶吓， 系、啊、非常重要啊！ 当然唔好喺人哋面前度赞自己啦。 系啊， 咁呢个就好 好核突啊！核突点讲啊？ 核突 啱， 真系啱啊！核突 系啦，好啦，咁我哋计七咯，去到啊呢一个好紧要， 系 饮水 啊！呢、這个要啊，饮水 好简单。但系好多人都做唔到吓、 啊， 好提醒大家就系饮水， 饮水 系啦，就饮多啲水啦。每日饮几杯啊？ 八杯 或以上吓、啊。好啦，另外呢一个嘅又系好正嘅，但系我哋好开心，因为我哋每一日翻嚟做节目嘅话，我哋都 笑 叻仔，成日笑， 成日 笑，系啦，就系、是、成日笑啦。 日系咩话？ 热 热 系啦，成日笑。 散熱 系啦，或者系消都得啦，系啦，消就系笑啦，系啦，消好啦。另外呢一个嘅话咧，其实咧都我觉得好难做，对于我嚟讲系特别难做 嘅、 欸，尤其是有消费券嘅话，就要劝大家唔好乱使钱。 唔好亂使錢。 其實使錢都幾開心㗎。 我都覺得係。 係啊，好開心。 專家話其實唔好亂使，係、哦、因為你使完之後嘅話咧，有時候可能就後悔。 其實我有辦法㗎噃、嗯。 你有咩辦法？ 嗱，我覺得啫，限定自己一個額咯。譬如話每次誒、嗯，應該話每個禮拜限定一次定兩次啦。總之都係圍繞住一個數額。 我唔會啦， 唔會啊， 唔會。嗯， 係啊，你中意亂使咪？ 咁我大把錢本身。 我都知係啊，你爹哋大把錢啊嘛，洗腳抹腳。 佢爹哋大把。 好啦，就唔好乱使钱嘅，就 long 数钱 ，long 数钱，数钱就系使钱，系啦， 钱， 嗯，其实你都可以叫你啲朋友嘅就，哎呀，唔好客气啦，唔好乱使钱啦，唔好请我食饭啊，咁样就 唔系，我 会 叫佢请我食饭， 我知，咁所以其实呢一句应该你可以唔使学嘅 ，long 数钱， 好啦，第十啦， 我 delete 咗呢一句，我唔 好啦，第十嘅就系减少玩手机， 啊、哎、呢、這个好啊， 呢、這个几好、啊，对 眼睛又唔好， 系啦，都减少玩手机， 少 玩手机， 玩 手机， 手机， 手机，得唔得？ 对 了，今天是不是很辛苦啊？ 不辛苦。 不辛苦。但是其实呢今天要讲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提醒大家接下来的日子的话是可以做多一点的。 Yes. 好了，我们来重复一次了噃。早睡早起。 早睡早起。 早睡早起。 没错，叻仔。健康饮食。 健康饮食。 饮食。 跑步。 跑步。 学新嘢。 学健康。 煽动。 你唔使咁嘅，做義工， 再義工， 讚自己， 讚自己， 飲水， 飲水， 唔好亂使錢， 省一手，啱啊，省一手咯， 成日笑喎， 省一笑， 笑， 系啦，不，唔好亂使錢， 亂輸錢， 減少玩手機， 減少玩手機， 等一陣間我哋有， 這個就 M， 機 賊耶， 冇曬力啊！ 随便赶我走，别再讲今晚之后，别再生逼我不走，直接封锁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风执好大酒，离开饮酒，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轻松开你手，门锁好紧。 是喜之后，誓要出走。 何必多借口？用双方好过拆开面具后，再不变罪疚。 好啦，嚟咯！第一题，肥姐俾人开一个孟强，五 上一 四十立力好。第二题 又要抢 小羊羊，琴日喺树窿节目还只蛙，五四 赞字卡 三 孟强做义工 系啱嘅，许下乜嘢嘅承诺咧？做义工啊！第三题，咁马老师又希望下嘅孟强。 跑步， 跑步是啱嘅。咁小鱼鱼又成 啦， 真系孟强。 学先动词，学先动词， 讲。 学先 动词，抵死，用晒啲力喺个学度。好啦，第五题，除咗车， 有啲头晕。 小张张对于某样嘢系特别谨慎嘅，哇哇，佢一定唔会。 一定唔会 孟强 乱使钱， 啱啦，乱使钱啦。第六题，专家建议每日起 孟强， 孟强 淹水， 好嘢。做啲乜嘢嘅话要够八杯咧，系饮水嘅。好啦，下一题，比喻做事积极， 孟强， 孟强 炒 撞啊！ 就衰就欠啊！ 就衰就冇错啦。究竟系做啲乜嘢嘅话系获得利益？我哋会话乜嘢嘅鸟儿有虫吃咧？就系早睡嘅鸟儿有虫吃啊！食物金字塔其实万强 ，can 抗厌食， 好嘢。 看上话手机， 仲有咧，仲有咧， 上一招。 陈医生讲咗啦，仲有另一个 俾佢 自己， 系啦，系赞自己，同埋嘅就系减少玩手机嘅。好，再俾多两分你之后嘅话，哦，今日竟然嘅就系 打 和，唔系孟强取胜。 唔系、哎、啊，但系头先我嗰个高音之后咧，我失声啦， 系咩？咁而家你做唔做得片段人间？ 系啊，你 O 唔 OK 啊？一阵间 做到。 好，恭喜晒，恭喜晒孟强！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从咗今日咧，夏家婆来了，同大家分享嘅呢一 啲 做法，系咪几 好 啊？ 非常好， 系啦，早睡早起，健康饮食、 啊、 跑步、学新嘅嘢、做义工、赞美自己、饮水、成日笑。唔好乱使钱，同埋减少玩手机。 其 实 我觉得学新嘢系最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旺角道保安大厦朝早再有石屎剥落。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话，屋宇署早前巡查之后，同一大厦再出现石屎剥落，认为情况唔能够接受，同埋十分失望。佢提到旺角道有好多行人同埋游客经过，若果伤及途人，情况不堪设想。佢话保安大厦2014年已经接获维修令，但系而家仍然未处理好，拖延得太耐，建议政府展开特别行动，检查全港超过50年楼龄嘅大厦，若果大厦有即时危险，要立即处理。中国日前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为由，宣布下个月起对两种用于半导体的稀有金属镓和锗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接受中国日报访问的时候说，这个只是中国反制的开始，中国的制裁手段和种类还有很多，如果对华高技术限制继续升级，中国的反制措施亦都会进一步升级，任何利用霸权主义企图推动脱欧断链的行为，包括打压中国企业，最后都是搬起石头揼自己只脚。欧盟发言人说，欧盟认为中方新的出口管制和保护全球和平和稳定的需要，以及中国履行国际条约中的不扩散义务毫无关系，正是评估新管制对全球供应链和欧洲产业的潜在影响。而上星期宣布扩大限制半导体设备出口的荷兰说，中方新出口管制产生的影响取决于中国怎样实施，促请欧盟作出回应。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批评美方罔顾中方核心关切，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蓄意推升台海紧张局势，无异于加速将台湾变成火药桶，将台湾民众推向灾难深渊。他说，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立即停止售台武器，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军事勾连，切实履行不支持台独承诺，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美国国务院早前批准向台湾出售弹药和后勤支援，总值达到4亿4千万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遍，逃不了，无根没掉软弱，不可掉脸。一切有偏见，为推卸责任而设置我乐园，窒息这种感觉，不近也不远。面壁冰水里，学会挣扎别埋怨，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飞。曾说要改变，终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遍。逃不了，无根没掉软弱，不可掉脸。 片段人间， 别叫我 Vincent。Daddy 啊 ，Daddy 啊， 啊咩事啊，盛仔 ？Daddy 啊，我呢个礼拜六咧约咗个选美冠军啊，背景好好啦，家底又好啦，学历又好啦，好好女噶。如果有机会咧，我都想同佢发展下 ，develop 下，行得啱嘅我就决定啦 ，get married 成家立室，花粉做人。 梗系啦 ，enough 啦。衰仔想点啊？兜咁大个圈，发奋做人都比真田家讲啦。 我想你借部啊 vehicle 俾我啊，借部车俾我，想威威呢？ 一早又同我讲埋啲废话，你啊想攞我部车去威，诸多藉口。唉，你啲咩富二代真系冇鬼用啊！ 富二代系咁噶啦 ，Daddy， 依家都唔早啦，四点几咯，你日日瞓到黄烧白眼，你都成个二世祖咁噶。我今日一事无成，都因为我细个嗰时候你冇教我。 系得啦得啦，唔好插嗰啲嘢嚟讲。咩女仔嚟噶？ 哦，嗰个女仔犀利啦，佢攞个全港好女冠军，我都唔知咩比赛嚟。不过呢佢又系今年呢事业第一线女王之王，好多咸头㗎，同我哋成交啊都算系门当户对囉，唔会丢我哋成交嘅价格。 系咪真系咁好女啊？ 系啊 ,Daddy, 佢叫阿琴啊，英文名你估系咩？ 唔知 ,Piano 啊，最紧要系咩？佢后面有条大水喉啊。 女仔嘅后面有条大水喉，咁会唔会好棘手啊？哎呀阿胜仔啊。我哋程家呢，如果真係好似你讲得咁好，能唔能够重振雄风，重整旗鼓，重振家声，真係靠晒你啦。 放心啦，我有晒全盘嘅 planning 㗎啦，佢一定呢飞唔出我手指罅㗎。我哋程家呢有冇机会杀返入香港十大名门望族龙虎榜就睇呢铺啦。Daddy, give me a vibe. 係呀返呀返呀阿仔呀嗱努力你听住啊。我曾经是名震广东的四大情场偷心浪子，我想认识的女仔呢十日就到手的了，一个月就要见家长， 三个月咧就偷走埋佢个心 ，and then 一个礼拜内撇清关系，拜拜，冇手未近呢、这个纪录，我保持咗 30 years， 冇人破到我 record。啊，知唔知啊，仔？ 系 嗱，我一交碌棒俾你啦，接棒系啊， 系噶 ，Daddy。 啊，咁啊，加把劲，开 好大压力啊， 开你个推步，去嘛。话时话，嗰、那个阿琴姓咩噶？ 哦，佢姓侯， 侯琴，侯琴我啱啊，我啱啊，侯琴好啊，咁啊，侯琴啲啦，知唔知啊？ 啊 ，Daddy Daddy， good news！ 咩 good news 啊？咩事啊？哎，得个手啦，得个手啦！ 唔系，不过我已经迈进咗一步。 咁耐先迈进一步？哎呀，仔你真系龟烂啊！几时先到目的地啊？ 哎呀 ，Daddy， 英语有云 ，That's one small step of man for man。哇，打啲字打到咁细 ，One giant leap of mankind。即系咧，个人一小步，人类一大步啊！即系阿波罗十一号咧，指呢个 Neil Armstrong 咧，1969年7月21日啊，登上月球嗰时讲噶，传扬国际流琴至今经典说话。 星星啊，你好叻叻啊！点解你咩都识识嘅？我中意啊！ Dear my daddy， 我又迈进一大步啦。 点解你次次都用呢句开始？你又迈咗咩步啊？ 咁写嘛，系。 你下一步谂住点啊？ 系啊 ，Saturday 咧就到啦，咁咪问过咧，可唔可以借部？ 系啊 ，vehicle 嘛，得。嗱，既然你有咗计划，有咗目标，爸爸梗系 support 你啦。咁你攞嗰部 vehicle 去边度玩啊？ 嗯，我本来想借你嗰部咧，咩坚尼噶，不过好似好浮夸喎。 系浮夸啲，唔好踏实啲好。咁啊，不如咁啦，呢部型啊，啱唔啱你啊？ 嗯， 啊呢部啊 ，Daddy 啊，可唔可以咧就系你嗰部咩 SUV 俾我啊？我觉得几啱我个 style。 咁啊，系好啦，是但啦，嗱，收啲啊，唔好整花佢啊，唔好讲咁多废话，玩开心啲啦啊！ 收到。琴琴啊，好开心啊，又见面啦！哇，你面都红晒，嗌得咁辛苦噶。 系啊，你听唔到我嘛？咪住先啊，我哋好耐冇见啦，你冇见几耐啊？ 8:42。 系啊，仲有42秒啊，算你啦，有冇挂住我？ 梗系有啦，你睇我成身都挂住你噶。 系啊，我见到啊。 好重啊，挂到条颈。 系啊，好多嘢啊。 哎呀，叻啦！哎呀，我由头讲起啦。嗱，我整咗个清汤挂面头，嗱，你见唔见到我鼻嗰两个窿 啊？我个两 挂咗两糖，你知唔知系乜嘢？ 咩嚟噶？唔知啊，咩嚟噶？ 冰蒂莲啊！其实我唔知咩嚟嘅，不过咧，我上网查到咧，喺中国嘅 traditional culture 里面咧，冰蒂莲被视为美丽同埋爱慕嘅化身。 Oh my goodness, so romantic！ 你再望落少少 啊？边度喉啊？ 吹唔吹字啊？呢、這个系 好吹字，好 cute 啊！一睇就知道系挂炉烧鸭啦，仲有荔枝啊！嗯，我中意啊！ 唔系普通嘅荔枝嚟噶，系真诚挂炉嚟噶， oh. 代表住挂到荔枝成熟了。 够啦，星星，原来真系好挂住我，我喜欢你啊！ 琴琴，我都好喜欢你啊！你可唔可以做我 girlfriend 啊？ 呀，点解咁直接问人、啊？唔制 啊！ 今日咁好天气，俾我哋游车河啦！ 游车河啊？乜你今日揸咗车嚟咩？ 系啊，我好唔开心啊！ 呀，又咁直接问人啊 ！OK， 咁我间接啲问你咯、 啊。好啊，兜个弯啊！ 系啊，兜个弯，兜个靓弯再漂移。 正、 啊！你想唔想同我游车河？然后我哋咧， 呀，星星。其实咧今日好热热啊，我成身汗汗啊，黐立立咯。如果我个身变翻香香咧，咁样就会好啦，系咪啊？你信唔信啊？ 咁多叠字噶，好啦，成身汗黐立立，变翻香喷喷就好啦。琴琴我知啦。 你好啦，靓猪啊，你估到啲乜嘢啊？ 估到呢个系无聊 IQ 题系咪啊？ 呀，唔制啊，再估啊。 估一个字。 啊，定系一种交通工具咧？定系估乜嘢啊？ 其实我都唔知点解，我识识嗰啲有钱仔嘅话，个都系咁单纯，都系咁蠢嘅。嗯，系唔系我命中注定系要凑呢啲咁样嘅富二代嘅有钱仔？其实咧，答案好简单嘅啫。头先嗰系我心声，仲有就系嗰一个英文字啦。你嗰啲英文咁叻咧，其实母女又唔识噶。 一个英文字啊，几多个字母噶？ 蠢人啊 ，station 啊，你醒啲啦！唔通啊，想同你去打波自己咩？十个字母，估啊估啊估估 ，S 字头。 你想估 station， 你都唔知道。不过你唔好彩啦，遇到广东四大情场浪子嘅后人，即系我。你冇问下，琴琴啊，不如我哋咧唔好玩啲无聊 IQ 题啦，我哋玩啲有聊啲嘅嘢啦，好唔好啊？ 咁乜嘢系冇有聊啊？其实当我问呢个问题嘅时候嘅话，我都觉得好蠢。点解可以问星星呢啲咁蠢嘅问题？我好想 delete 咗佢啊！有计，即刻转移佢嘅视线先。啊，星星啊，你望住我啊！其实咧，我系个好正经嘅女子嚟噶，我唔系一个好随便嘅人啊。不过我想话俾你听啦，我依家咧身好热热啊，成身汗汗啊，仲有头晕晕啊，仲有咧个头痛痛啊，仲有个心悸悸啊，你明唔明？ 明咁又点啊？真系唔关我事，又唔系我搞成你咁噶，你想点啊？ 其实咧，我怀疑我更年唔系。我话有更年期唔系应该系中暑啊！其实我想搵个地方休息一下，我想降温啊！ 啊，我谂到啦 ，follow me！ 啊，你真之谂到啦，算你啦！ 哎呀，行快啲啦，行得咁慢嘅啫， 好衰格噶，做乜嘢突然之间咁心急啫？你好乞人憎噶咋？ 好啦，到啦，拎你个 ID card 出嚟啊！ 吓，要用我身份证租房，有时。啲有钱仔做嘢，我真系冇办法能够理解究竟点解佢会咁做噶。OK， 嗱，身份证。我后琴咁大个女，拍拖无数，真系未试过咁样衰。我已经开口讲话，我成身都系汗汗，好想揾个地方休息。点解条傻佬系咁唔识得醒目？去我同埋一齐去一个酒店嗰度 station 嘅，最后原来佢嚟带咗我去睇西医，而睇医生都唔紧要啊。点解你要带我去睇妇科？然后佢话怕尴尬，喺诊所出边嗰度等我。今日非常失败，一啲着数都攞唔到啊！激气啊！ 想同我哋油麻地第一代情场浪子斗，你未够班啊！我见到佢俾埋医药费，我先炸地行翻入个诊所。 哎呀，哎呀，阿仔，点解你要咁做啊？你唔觉得你好 cheap 咩 ？Daddy， 你有所不知啦，其实我知道屋企环境咧越嚟越差，我先出此下策。不过呢个下策有几有效、啊？ 有咩效啊？ 嗯，阿琴琴咧约我听晚去佢屋企食饭，又见下佢个 daddy。 见下佢 daddy 有咩着数啊？想喺我身上揾着数，你未够班啊，阿女。 系 daddy， 我条友仔讲，我听晚唔得闲。听朝去东姑亭饮茶， 渣字啊，渣字啊，点解啫？渣字， 我搵人查过佢屋企啦，呢几年唔系好掂，得个壳咋， 哦， 里面已经五劳七伤啦。佢个仔啊，想黐我哋金康啊，先追你咋？ 唔系噶，渣字，佢真系好中意我噶，我又好中意佢，我哋唔系玩玩噶，佢亦都系我非常之理想，想黐埋我哋嗰度，想夺咗我哋金康。我都唔知道你讲乜嘢咯， 信我啦。 咩啊？ 你知唔知道我就系当年名震情场、人见人怕嘅广东四大采花宅，我就系大贼情场鬼见愁，记唔记得？ 我真系睇唔出仇哥嚟，失觉。不过佢琴晚打咗我一下。 吓，个女仔咁好胆，佢打你边度啊？ 佢打动咗我个心心，我谂我真系动咗真情啊！ 唔得啊，女，你信我啦，我睇佢个样啊，就知佢正一色中卧鬼啊！你睇佢卧到个样几衰 吓，乜原来色中里面真系有卧鬼噶？爹哋咩年代啊？仲有色中卧鬼噶？ 傻妹，梗系有啦！你睇下坐你隔篱嗰个四眼仔，左边啊，仲有你前面嗰个啊！

咁多都冇用噶， 都系听唔明。 电影嘅蒙太奇， 都系听 广播剧手上。下次可能佢写嘅主角系一位哑巴。 身体语言做晒成套嘢， 做手语。 如果我同你讲，你下一次两个写个默剧，我话你好嘢。 好嘅， 求是中。 听日十点，再见大家。